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中国东南部嘅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12点，升192点，总成交金额20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5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蚊，升3.2；建设银行5.99，升7仙；港交所231.4，升5.4；友邦保险73.6，升5仙；盈富基金26.95，升2.5；美团点评86.9，升2.2；中国平安90.8，系升7.5；吉利汽车13.7，升5.2；招商银行37.3，系跌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9.642，瑞士法郎7.885，澳元5.287，加元5.9，新西兰元4.947，欧元8.6087。每百日元对港元7.3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07。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7点，升232点。港金现价报1394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67美元，卖出149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同你講翻啊，咁港鐵咧今日有13个站咧仍然係關閉嘅，咁包括係觀塘線嘅觀塘啦、旺角啦同埋黃埔站、荃灣線嘅旺角站、將軍澳線啦、將軍澳站、坑口同埋寶林站啦、馬鞍山線、車公廟、沙田圍、第一城、石門同埋馬鞍山站、東鐵線、大埔墟站、西鐵線咧就兆康站噶。咁港鐵公司咧都安排咗免費嘅接駁巴士啦，來往寶林站至到調景嶺站，中途咧就會停坑口啦，同埋將軍澳站噶。咁另外港鐵列車服務咧會提早喺今晚8点結束。咁機場快線咧，香港啦、九龍啦、青衣站、機場站同埋博覽館站咧就按情況決定啊，晚上8点之後嘅服務冇安排噶。咁輕鐵嘅路線705、614、615同埋 751P 咧就暫停服務啦。咁部分路線咧需要改道行駛，同埋維持15至16分钟一班。咁輕鐵嘅列車咧不會停友愛、天榮、銀座、天湖、天池、樂湖、天水圍輕鐵車站啦，同埋大棠路站2号月台去屯門方向。咁直通車來往上海嘅直通車班次咧 2set99、2set100咧都係取消。咁讲返隧道嘅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咁，某啲地方咧今朝早嘅车龙咧都仲系好长嘅，到而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就非常挤塞啦，咁车龙排翻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啦，同埋青葵公路噶，咁所以影响到青葵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咧就挤塞。咁头先车龙好长啦，排到去长青隧道出口，咁而家就短咗啲，排到去葵涌嘅基本污水处理厂啊，咁亦都影响到啦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咧就要慢车噶。咁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德宝花园。咁另外将军澳一带嘅交通咧，而家就翠岭路、景岭路、清水湾道、影业路、宝康路出九龙方向啊都系挤塞。咁秀茂坪道啦、宝林路啦，同埋宝林北路去九龙方向咧都系挤塞。亚皆老街去沙田方向，亚皆老街啊。 去翻旺角方向咧都系挤塞。咁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拔萃小学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塘尾道官立小学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嘉利货仓。美孚桥出翻九龙都系慢车噶。咁另外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广播剧，陈家洛饰演爸爸不细心。 在剧入面，作为一家之主的我，好爱姓屋企人噶，不过咧就唔系好识表达啫，一讲大话啦，仲会口窒添啊！ 其实咧，我有个朋友要我陪佢倾下电话咁咯，我冇讲大话噶。 想知道我哋毕家上上下下会发生咩事，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杜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花心之情，佢话人人皆有。 沿用住花呢个主题，今次嘅花心讲紧嘅唔只系感情上，而系每个人都有佢嘅欲望，都想尝试对住死物。我谂更加多人系得一想二。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孔奕佳 Edward Chiu， 监制冯咏琪、孔奕佳。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四位，泳儿花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show 快活人今日有提早咗一个半钟头出门口嘅曾志豪， 另外仲有咧提早咗出门口，但系发现咧我嗰边咧唔系好塞车，所以好早翻咗电台嘅黄耀祖。 早晨，早晨啊，早啊！ 早晨，牛仔，早晨。 系啊，嗱，相信大家都会仲好挂住另一位主持嘅，但系佢无奈咧，受到呢一个咧环球经济影响，加埋咧呢个全港大挤塞嘅困扰啊， 亦有嗰啲即系咩诶金融风暴啊， 金融风暴啊，外围经济影响啊，中美贸易战嘅摩擦啦， 市预期啦，系 啦，冇错啦，咁啊，所以全球暖化啦，亦都系导致咧佢而家咧仍然系搏斗紧翻嚟噶。 冇错，阿邵尊咧今日会同我哋一齐开麦嘅，不过因为大家都应该可以感受到噶啦，净系听住我哋朝早晨光嘅时候咧，一连串排山倒海。佢嘅呢一个嘅交通消息啊，都会知道啊，今日嘅交通咧真系有啲不似预期，所以咧，邵尊已经预松晒时间噶啦。不过 松过佢条裤头带啦，已经。 你又知佢裤头带有几松？ 睇得出好 松。即系你觉得佢好容易就会跌咗条裤出嚟。 其实我讲多次，已经松过佢平时手头噶啦。 哦，咁又系呢个我就明啊。 系啊，我就时间同手头不嬲都紧啲嘅，真系。 所以咧，邵尊咧就喺架车度翻紧嚟，咁我哋一阵间咧都会有邵尊同我哋开麦嘅。 系啊。 但如果讲到呢度嘅话，都真系讲下今朝大家翻工嘅情况点。 点解你今朝会咁早呢？ 我今日真係死好命㗎，因为呢真係阴差阳错呢，咁嗰架车呢佢就约咗呢，就话今日呢就要即係攞去定时嘅验收检查咁样。咁本来我就话咁可唔可以晏昼先去㗎，佢话如果你晏昼先嚟呢，你架车就要挤低啦。咁我就梗係唔想啦。咁佢我话咁我要几早啊，佢话可唔可以九点钟嚟？ 系 我九点钟啊，咁啊，但冇计啦，九点钟要去到九龙湾，咁我咪自己搞时间咯。于是乎，我咪唯有差唔多八点半就已经出发啦。 系 八点半出发，咁于是乎咧，哇！但系咧，嗰条路咧好塞。 即 係 沿路邊一個位置呢， 其實 我諗大家都好需要多啲交通指示嘅。今日 入到去龍翔道，即係進入咗黃大仙方向咧，龍翔道咁，跟住一路就過去鑽石山啊，就去觀塘咧。嗱，但係我做證，因為我平時就唔會咁樣行噶嘛。 明白。 我唔知佢會唔會平時都好塞㗎，因為觀塘 其實咧龍城長道嗰邊咧，我朝頭早聽收音機咧就成日都話係多車㗎啦。 冇錯。 咁今日係咪特別塞咧？ 我都 唔 夠膽講係咪啦。即係總之，但去到嘅時候咧，擠低咗架車咧，嗰個職員咧佢都話：我哋有咧。接驳巴士送翻你出去搭德福噶，系啦，佢话，但因为咧今日真系好塞啊，我估咧你全条街都塞晒，我唔好意思，曾生嘅，你嗰班车已经过咗啦， 系， 咁我就终于知道真系会好塞咯，然后我监制。几时有咁即系神心噶？ 咁多爱系嘛？ 哇，几多爱啊！ 佢成日都好爱我哋嘅。 但 系 佢今次 而家都系咪好等紧小尊？你谂下几爱我哋啊？系咪？ 佢真系大爱，因为佢不停喺度话，塞到阿妈都唔认得，而且佢有级数嘅。佢个别私信俾我咧，开头就话塞到阿妈都唔认得， 系跟住阿 爸同阿嫲都 出咗嚟啦。 唔系佢直接跳咗阿婆都唔认得。咁我就知道今日真係好塞。 係啊，譬如呢我哋今日呢即係12点之后有呢个司机大佬啦，係咪先。所以我哋觉得呢早啲可以开定个题俾大家。如果大家呢今日喺任何地区，你哋喺返工啊返学啊，遇到一啲交通上面嘅状况嘅话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因为我哋都想同大家所有嘅听众一起 update 一下嘛。 鬥慘啊， 譬如我哋嘅我哋个监制曾阿信呢，佢就咁讲嘅，佢就话新城市广场嗰边嘅入口呢係要兜咗三个箱商场咁长啊，先至可以去到嗰个入闸机度嘅。 哦，即系其实佢系喺个入口位就咬翻出嚟 三个圈，因为佢就系话好多嘅入闸机咧，可能有一啲损坏嘅情况，变咗咧就新城市广场 人手都闸咯，所以 我唔知点样都闸啊，或者可以开放嘅闸口咧就会少咗。咁啊，所以令到咧新城市广场嗰边咧就哇大排长龙，呢个系其中一点啦，系咪？ 系。 咁啊，另外咧即系如果大家系边啲嘅区域咧遇到一啲嘅交通情况，譬如。都見到係有幾多嘅交通燈咧係出咗狀況嘅，我估將軍澳咧應該都係另外一個嘅熱點啊，因為佢有部分嘅呢個嘅港鐵站啦，都仲未可以順利咁樣運作啦。而同時間另一方面咧，就係佢哋嘅交通燈咧都未必可以運作得非常暢順啊。 運作唔到啊，好多都。 所以咧，即係喺嗰邊要出嚟市區嘅朋友咧，可能又拗曬頭噶啦。你哋等咗幾耐？大家嗰個狀況是如何？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係啊，嗱，晏啲就司機大佬大家好咧，就同大家讲下究竟而家喺呢一个即系冇铁啦，同埋冇灯啦， 都唔系冇铁嘅，少啲啫。有好似13个站啊，今日咧都仲系未能够开放嘅。 系咯，即系喺冇铁冇灯嘅情况底下，第一日翻工，亦都系第一日嘅开学，因为琴日再假期啊嘛， 长假期啦。 系啦，咁究竟今日啲情况会点咧？净系有一个注脚咧，我觉得都好反映到啲市民心声。我头先咧就收到有人有个 forward 嘅 message 俾我 WhatsApp 嘅， 我不如喺度偷笑， 我不如 forward 埋俾你啊，睇你会唔会有相同嘅感受咧？ 都会会心微笑笑一笑咁样。 系啦，嗱，我而家俾埋你睇下咧，真系我真系唔知想点算，因为咧嗱，佢嗰个算唔算？哇，又仲系咳紧添。 系你慢慢嚟啊吓，因为嗱睇到佢啦，佢就有个咁样嘅消息嘅。 嗱 ，send 咗俾你啦。 佢就 send 咗个文件俾我嘅豪仔，嗰个文件咧就会见到写住，哇，小心讲啊吓。 佢话某个部门 系啦，宣布。明后两日停工， 咁你睇到就好开心啦！一个部门仲要系权威相关部门嚟嘅， 我睇到好惊，发生咩事要搞到啊两日停工啊？讲清楚先系咩先？ 跟住你一揿入去啊，一揿入去就要开个 document 噶嘛， 有六个大字， 系啦，有一个字唔读得嘅， 系啦，我可以讲头嗰五个字， 好啊， 尾个字留翻俾你讲， 好啊， 唔好发梦啦。 可能好多打工仔都会问啊，究竟今日会唔会有机会唔使翻学或者唔使翻工，因为交通都不似预期。唔好发梦啦！李嘉诚先生当年嗰个头像咪提你咯，准时翻工啦，塞都要翻噶啦。而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80%啊！我哋继续为你提供紧急服务，因为我哋今日都觉得情势好紧急啊！究竟有几多人而家仲可以喺个公司，有几多仲系喺上工的路上呢？吓？ 痛发奋，这晚我去跟漆黑结伴行，路上没有光线，找不到心爱恋，如同迷路看不见明天，让我失缩街里面，独自在这空屋外外回望镜里，镜里那影子偷偷暗泪垂，寂寞是这影子苦楚他心里知，严寒长夜去俯首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亦坚，只好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心心里知，严寒长夜去俯首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亦坚，只好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深 德伟，等待黎明。风骚快活人有等佢等到我心痛嘅曾志豪， 有等佢等到我孤寂嘅黄耀祖， 同埋等白车等到我都几烦嘅邓兆尊。 你翻来咯，小朱， 翻来咯，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喂，唔系，第一身帮我哋介绍下，究竟嗰个卡位喺边度？等大家了解一下咧，而家边条塞紧先？ 应该就系东隧出嚟， 东隧出嚟， 未到九龙城嗰段第一段塞啦，跟住之后 即观塘嗰边咧，应该就系 啦。其次就去到公主道嗰度咧，都有啲塞嘅。 哦，应该系啦。头先阿祖都推演过一轮， 系啊，因为嗱，观塘站咧就冇开到嘅，咁将军澳嗰边又咁塞啦，咁所以嗰个位咧就。 好似 jam 咗咁樣啊！觀塘站冇開，嗰邊嘅居民咧就要搭一啲路上面，即係路上面嘅交通噶啦，咁一定會多車咗噶，係咪？咁啊，嗰個位咪係 jam 住曬咯，上面又要衝住喺個將軍澳隧道度落嚟啊，觀塘有好多人啊，東隧又嗰邊又要出咯，係咪？ 所以你揀已經特登揀東隧噶咯， 不嬲都行東隧，因為舊隧咧比較慢啊，塞啊。 東隧你平時應該可以容易啲掌握時間嘅一個隧道，係咪？ 五個字內開翻 嚟，怎料係啊？今日係咩啊？ double 咗 啊！ 今日真係冇辦法，今日開工開學咧，我哋頭先都話啦，即係所有啲打工仔都會發夢咧，就話今日有冇機會咧係可以唔使翻工嘅咧，就係、是、發夢冇咁早啊！ 係啊，其實而家咧都陸續咧收到好多嘅聽眾咧同我哋匯報佢哋嘅交通情況啊。頭先我哋話即係將軍澳嗰邊點嘅，譬如 Julie 咧就講嘅，佢話而家係10:20啊，即係佢報告俾我哋係10:20啊，係話將軍澳隧道嘅車龍係去到調景嶺嘅。 将军澳隧道嘅车龙去到调颈 系啦，跟住另外一位嘅朋友咧，佢就话我屋企有两个大肚婆噶，分别系6至9个月嘅即系怀孕啦吓。佢话由将军澳翻翻去北角嘅公司，嗱平时其实几方便嘅。如果你搭港铁嘅话，将军澳嗰边去到油塘转一个站就已经去到呢一个就 系、是、第二条线就到啦嘛。 系啦，去到鲗鱼涌，跟住就北角站咁样。 系， 佢话咧用咗2个几钟头先至翻到，非常之恐怖。嗱，各位唔同嘅听众们啊，一阵间咧我。可以仲有时间咧读下你哋嘅交通情况，今日个翻工嘅惨烈嘅程度有几高啊？ 系啊，同埋咧，其实我今日都听到有啲乘客咧，佢有咁嘅建议嘅，嗱，即系大家参详下，佢话喂咁有钱嘅港铁，不如会唔会今日咧？如果个闸口系破坏咗嘅， 系 免费， 可以人督住先啦、啊。因为咧嗰条人龙点解咁长咧？ 即系叫人哋 跳闸啊？唔系啊，直情叫佢免费俾大家今日就 系 啦。系即系因为原来佢而家好多啊姐姐咧，或者嗰啲即系工作人员咧，就攞人手咧攞住好似你平时喺餐厅落单咧嗰部揿机咁样咧，就人手流动八达窿咯。咁于是乎你就要个个咧100个人咧都系堆喺一个门口度咧，嘟嘟嘟。 我都明白噶， 所以嗰条龙系咁长啊，因为咁嘅啫。 今朝咧，我喺呢个九龙塘站出闸嗰阵时咧，平时佢咪会有一个指示喺个入闸机度，绿色一 tick 就代表嗰部入闸机可以运作嘅，跟住咧红色有个交叉就先话唔可以运作啦。咁我其中即系有嗰度系嗰个位置有三部入闸机嘅，其中一部喺中间咧就系冇显示嘅，咁我怀疑个显示就坏咗啦咁样。咁所以未侧边啲人都要排队系要出闸噶啦，但嗰部机系冇人用嘅。但后屘有一个可能真系唔知道就咁嘟，原来中间嗰部系过得噶，只不过冇咗显示。可能有陣時有啲咁樣嘅情況咧，都令到大家個時間會用多咗咯。 係啊，嗱，所以大家晏啲可以再講下，即係而家嗰啲交通情況啦嚇。咁啊，但係如果有啲咩會又會值得大家留意嘅咧，就係咁你知啦。因為有啲人形容咧，呢個就係禁蒙面法之後咧，第一個翻學同埋翻工嘅日子啦。咁啊，首先大家已經好擔心啦，死啦！如果呢排有病嘅，譬如豪仔咁樣，我咳緊噶嘛，我今日都唔敢戴口罩啦，咁點算咧？咁樣係啦，嗱，咁但係咧有個通告。就大家见到咧喺呢一个海水公园嗰度咧，佢贴一个告示出嚟，佢就话啦，因应反蒙面法嘅规例，本公司准备咗一啲卸妆纸，嗰啲咩卸妆油添，好似系咪两啲有啲嘅 卸妆纸， 卸妆纸 有， 系啦，佢话方便咧，等啲客人咧离开嘅时候咧，可以方便使用嘅咁样，即系呢个系咩回事咧？嗱。 咁佢都要做生意噶，咁大家即系耐唔使咧，即系一你一个反蒙面法一推出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会话咯，喂嚟紧就万圣节噶咯，咁好多地方咧即系靠佢搵食噶，嗱两个主题公园一定系啦， 叫 糊噶啦，个糊食唔食得出咧，即系呢排都唔好食得出，食亲都系炸糊噶啦，已经系咪？ 系。 另外譬如嗰啲兰桂坊啊、酒吧嗰啲生意咧，呢排都差咗好多，好多人都系谂住搏一搏万圣节会唔会帮到下手咧？但系呢个反蒙面法之后咧，跟住大家又。会有啲担心啦，但系咧，首先啊，海水公园咧就走咗出嚟讲，可以唔使咁惊，因为咧佢哋咧喺公园里面咧系会提供一啲面部嘅彩绘服务嘅，但系又惊咧啲人客佢哋走嗰阵时咧有忧虑，所以咧就有呢、這个，如果需要卸妆嘅话，唔使惊，我哋有免费嘅卸妆湿纸巾可以帮到你。 系啊，嗱，但系小专，你平时你睇唔睇 Halloween 嗰啲巡游噶？ 都睇嘅， 都睇啦。平时佢啲巡游咧，除咗你话喺主题乐园里边咧，咁最热闹当然就 系 兰桂坊嗰条大斜路啦， 系啦，佢都化晒妆噶。 咁你话啦，你喺海水公园都话喺一个特定范围，或者即系迪士尼都系特定范围咧。佢照計就唔會入嚟拉你啦。咁如果你喺條街度， 仲要我哋三个一齐出现嘅话咧，你扮鬼仔，我扮鬼佬，佢扮鬼妹，三个鬼扮晒啦， 系 咁啊，三个非法集结噶咯，都蒙咗面噶咯。 咁嗰啲米奇老鼠嗰啲点算咧？ 唔可以行出街咯。 哦，即喺入边就得。 系啦，即系 佢嘅工作嚟，如果咁样都俾人拉，佢好惨喎咁。 啊，嗰个算唔算系基于专业？ 可能嗰个有身份证噶， 系咩？ 系啊，佢个身份写住我系米老鼠啊嘛，姓米嘅。 系咯，咪所以我唯一谂到个绝招咧，就系因为我哋如果都系要玩 Halloween 彩绘嘅话咧，咁因为挂个牌写埋自己个身份证个样出嚟咯。因为佢而家最惊就系话，你认唔到啫嘛。咁我就算化到吸血僵尸咁样，我咪挂个牌喺度写住咯。咁样会唔会可以保平安呢？ 我唔知啊。咁嗰啲翻学嘅同学仔咧，佢哋而家都好担心噶。 有咳啦， 好几惊。好多咧，我知道咧系好远嘅，平时要搭架火车翻啊嗰啲咧，好远嗰啲翻学嗰啲咧，喺忧虑紧啲站开嘅问题。 啊，都系噶。 佢哋都有一啲，不过咧，即系边一个站开，边个站唔开咧，大家都应该即系睇心可以见到噶啦。但有一样嘢就肯定嘅，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因为今日嘅港铁服务咧。应该是去到夜晚黑八点钟嘅啫，咁呢一个消息大家都要知道嘅，咁 啊， 即系话机场快线嗰边又如何咧？就好似有多少少嘅弹性嘅。如果你谂住要出门嘅话咧，就留意住港铁嘅公布啦，咁样。 系啊，我谂而家可能卖卸妆纸嗰啲就会大行其道啦。仲要系会唔会 Halloween 期间咧，可能会提供化半妆服务咧？ 吓、 啊，即系净系化少少。 半妆算唔算？ 我仲系担心啊，即系平时好多嘅化妆师咧，就谂住咧万圣节咧赚啲钱噶，即系做嗰啲面部彩绘嗰啲啊，会唔会又影响到佢哋生意咯？ 系啊，嗰啲全部都喺呢个万圣节期间，你要小心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过去的长周末再出现严重的破坏行为，而且针对性地瘫痪铁路系统，亦都针对选定的目标商店，形容是制造很大恐慌，散播恐怖意识，令香港进入非常危险的境界，去到无底线和无法无天，特区政府会以最大决心制止。被問到禁止蒙面規例生效之後帶來更大的混亂，是不是等於以火水救火？林鄭月娥回應，任何新法例要一段時間才看到成效，強調反蒙面法是為了增加阻嚇性，特別是針對未成年人士，他們不應該參與政治活動和暴力行為。至于会不会考虑引用紧急法禁制互联网，他说目前没有任何计划再次启动紧急法做新规例。 我们不希望更加多人因为以为戴了一个面罩是识别不到身份，于是可以罔顾法纪做出一些违法的行为。而这个是特别针对一些未成年的人士。我和大家一样都非常关心这些青少年、未成年的人士、这些学生。但是早前我们已经告诉大家听了，就在被捕人士里面，自从开学之后，18岁以下的被捕人士是接近四成。我掌握的数字，在16日当天的被捕的人士里面，有10%更加是15岁以下。特区政府和全社会是要为这些未成年，是不应该这样去参与这些政治活动，更加不应该去进行一些暴力的冲击以身试法的学生。所以反蒙面法其中的主要目的呢，是希望帮到校长、家长、老师和学生本身是认识他们不应该是进行这些活动。至于这个结果有没有效和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正如我在星期五所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面对现在每一日都有变化的情况，有时候暴力升级，有时候相对又好像有一些平静，我们都是需要审时度势，为香港社会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目前我们并没有任何计划再次去启动这个紧急法来做其他的新的规例，因为这一次去用这个紧急法而做这个反蒙面法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立法会今个月16号复会，今日开放俾传媒检查设备。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朝早亦都召开闭门会议，主席梁君彦同多名行管会成员视察大楼设施。 大楼被破坏的设施大致修复完成，一楼和二楼墙身多处被喷上示威标语已经清理，一楼会议厅的区徽、议员座位的咪和投票按钮已经回复原貌，但会议厅外现任主席和历任主席的画像就仍然未挂上，只有各人的名牌。至于地下的餐厅和图书馆今早重新开放，不过地下连接示威区的出入口仍然未开放，用白色木板围封。地下面向立法会道和天马公园的玻璃外墙亦都继续用白色木板围封。7月1号晚，一批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者冲入立法会大楼，破坏部分设施，在墙壁上喷上示威标语，并进入会议厅，用黑色喷漆涂污主席台后面的区徽。卫生署宣布辖下日间诊所今日维持开放，服务大致正常。署方话，基于各区或者会出现不同情况的交通状况，假如预约人士未能够如期应诊，无需担心急于前往应诊，可以在稍后致电诊所另约诊症时间。因应交通和个别地区的情况，卫生署部分的诊所包括是牙科诊所、胸肺科诊所和美沙同诊所的夜间服务时间今日有可能调整，如有需要会另作公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62点，升238点，总成交金额299.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5点，升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蚊，升3.2；美团点评88.1，升3.4；友邦保险74.1，升5.5。港交所232.6，升6.6；建设银行5.99，升7仙；盈富基金27蚊，升3毫；中国平安91.1，系升1.05；百威亚太31.3，升8毫；吉利汽车13.7，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07.35，瑞士法郎0.995，澳元0.675，加元1.33，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26，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1,596点，升221点。港金现价报13,94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18美元，卖出1,491.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流，咁而家将军澳一带交通咧就好咗好多啊，咁冇较早前咁挤塞噶，咁只系而家咧一带附近比较挤塞嘅咧就系秀茂坪道啦、宝林路啦同埋宝林北路去九龙方向挤塞，咁另外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线咧都系挤塞啦，龙尾咧排翻去海丽村噶。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德宝花园对出。尖沙咀啦，窝打老道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萃书院，近住拔萃小学一段咧挤塞，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亚街路街窝打老道去弥敦道方向咧都是挤塞。西九龙走廊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大角咀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嘉里货仓。美孚桥出九龙方向啦，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汉斯法兰克人称波兰屠夫希特拉的私人法律顾问亦是德占波兰的总督他双眼被权力蒙蔽双手沾满犹太人和波兰人的鲜血波兰平民在资源匮乏下勇武抗争最终又能否脱离纳粹的魔掌作为法兰克的儿子对于父亲昔日藐视法治侮辱自己的尊严又有什么感受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数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风头火势，今日咧虽然我迟咗翻嚟，但系仍然睇到阿桃仔佢冇戴咗口罩，但系咳仍然都有。咁喺度咧，希望佢快啲好翻啦。但始终都影响唔到佢嘅水准嘅。我哋有请曾志豪， 多谢你嘅鼓励。喺我未攞到医生纸之前，我嘅人身自由都仲未得到安全嘅保障，我唔敢戴口罩啊。体育究竟应唔应该涉及政治呢？简直系一个千古不变嘅永远辩论嘅问题。话说 NBA 啊，侯斯顿火箭嘅总经理啊莫利咧，咁啊日前喺个 Twitter 度咧就写咗两句说话。咁呢两句说话咧就引起大家咧非常非常非常大嘅反弹。佢又写住 Fight for Freedom， 第二句就写住 Stand with Hong Kong。简直就是你而家喺街头成日都会听到嘅一个口号嚟噶。咁啊，佢系一个美国 NBA 球队里边嘅即系总经理。咁即系话，其实佢人咧远在美国，自由自在嘅海外吓国家啦吓。喺 Twitter 嗰度写文章，咁 Twitter 咧理论上咧就应该净系美国或者咧即系冇防火墙嘅地区先会睇到嘅啫。即系你知啦，其实如果作为喺大国里面呢，我哋好严谨嘅品质管理㗎嘛。呢啲 Twitter 或者呢啲 Facebook 呢啲呢有毒嘅嘢呢，佢哋係应该睇唔到㗎。但又无知点解呢，又唔知点解喎，佢哋又全部知道喎。係啦，内地呢即係有人翻墙呢就睇到 Twitter 喎。所以首先第一格呢，大家都问啦，其实嗰个防火墙我哋做咩㗎呢？咁多人呢合法翻墙睇到人哋呢即係匿埋喺自己屋企讲嗰啲说话，然后就开始投诉佢啦。投诉咩呢？就话你竟然表态支持香港嘅示威，令到咧内地咧多个赞助商啦，即系主要系讲紧同 NBA 呢一队咧，火箭队啊嘅赞助商啦、合作机构啦、直播平台咧，全部都话咧要同火箭队割席咁样。咁啊呢度真系几好笑嘅，因为咧头先第一就人哋喺个 Twitter 度写啲嘢咧，唔知点解又关你嗰啲防火墙里边啲人士嘅。不过证明咗咧，其实资讯系应该无界线咯，系你系唔应该有防火墙嚟围封自己噶。因为如果唔系，你咪唔知道外边啲人闹你咯。嗱，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其实真系好尴尬嘅，因为大家都知啦，而家中国咧即系篮协里边咧最强大嘅嗰位即系明星球员咧，或者叫做篮球嘅名人咧，佢就系呢一个即系姚明。姚明嘅出身喺边度咧？就系、侯斯顿火箭，甚至乎姚明为此攞到美国NBA 里面的名人堂的这个的荣誉的，都是孭住火箭队的这个队员的身份就去即得到这个荣誉的。现在还要是这样，火箭队也都在中国内地有很庞大的市场的。现在发生这件事之后真的很尴尬，即你说如果姚明要割席的话，就真的变成是国家和他的发迹地，简直是一个即系情与义的冲突。不过我哋相信姚明是一定会拣国家的，他当年亦都因为咁样受咗伤，系咪？大家都明嘅。咁而家大家最惨咧就系、究竟 火箭队佢呢位总经理讲嘅呢个言论系咪好有问题咧？究竟应唔应该因为咁样咧就遭受咧即系咁多人嘅割席咧咁样？咁啊，佢自己解释咧就话，NBA 奉行价值观咧系应该支持大家咧，尊重自己所重视嘅嘢，并且可以发表个人睇法嘅。佢话如果咁样即系发一个贴文都有问题嘅话咧，咁其实同 NBA 所倡导嘅呢一种即系发挥个人精神嘅。会唔会有唔同咧吓？嗱呢度咧，仲有度要留意。而家 NBA 即系天之骄子咧，勒邦 James 咧，佢之前咧其实喺美国里边咧，一向以咩咧就以感言作风咧就见称嘅。佢嗰种感言咧系超越咗运动，佢会关心埋政治啦。所以勒邦 James 咧嗰阵时佢喺 NBA 里边咧，佢系对于特朗普咧，佢系非常之睇唔顺眼嘅。希拉里同埋特朗普咧争紧嘅时候咧。勒邦詹姆士咧，佢系不止一次公开地咧就走出嚟站台支持咧呢个希拉里嘅，甚至乎咧其实好多 NBA 嘅老板咧喺政治已经变咗手之后咧，佢哋譬如话球会攞咗总冠军咧，本来应该去白宫嗰度咧就见特朗普嘅，但因为佢哋唔中意佢啊嘛，所以咧即系其实已经有好多队球队咧都有讲明咧就话如果攞到冠军咧，我唔会去佢嗰度同佢握手影相咯。咁你问一下啦。呢啲算唔算系表达紧政治意见咧？算嘅、哦，有冇人会谴责 NBA 咧？即系譬如话嗰阵时，金州勇士就话唔要同嗰个特朗普见面，有好多嗰啲球队又唔会见面。勒邦 James 亦都话咗唔会同佢见面。有冇美国人会杯葛佢嘅咧？有冇美国嗰啲赞助商会谴责佢嘅咧？喂，你伤害我哋嘅总统咁、哦、样冇嘅、哦。咁但系点解美国人闹美国人咧就冇人闹嘅？美国人支持香港咧就会被中国人闹，所以。你话呢个系咪好奇怪嘅一件事咧？同埋亦都说明咗咧，真正嘅自由国家咧，原来就系咁样嘅体现嘅。即系你闹自己人得，因为点解咧？自己人系受到自由嗰个法例保障啊嘛。但系你闹第啲地方系唔得噶，因为嗰笪地方嘅人系冇自由噶，所以佢会令到你都冇自由去批评佢咯。唉，今日开始我有少少中意咗侯斯顿火箭添，我不嬲都唔中意呢队波噶嘛。唔得嘅咩？我自由嚟噶。风头火势，虽然佢衣柜里边有好多衫，不过头先我讲嗰啲波衫，佢系一件都冇嘅，所以佢对于呢单新闻唔会影响佢收藏波衫嘅意欲，因为佢都冇啊。我哋有请衣柜堆满屋，但系波衫就零件欠奉嘅，有黄耀祖。 真系冇啊，得跑步嘅衫，但我冇波衫啫，我多波鞋啊嘛，因为波鞋攞嚟衬衫噶嘛。我谂咧今日其中一个嘅报章嘅报道啊，好大篇幅咧都讲咗啊，就系话咧，即系琴日嘅教育局嘅一个要求啊，即系讲到就系话咧，就推行咗呢个嘅禁蒙面法之后咧，教育局咧都要求咧学校今日咧就做五样嘢嘅，包括咧就系话要报告翻啦，究竟佢哋罢课嘅人数啊，即系啲学生咧有几多系冇翻学啦，另外咧就学生因为罢课同埋异常高价嘅数目有几多，学校里面咧有冇人叫口号啊？静坐啊、唱歌等等嘅特别情况。第四点咧就系话校内有冇人链活动咧？而第五点啊，就要学校咧用呢个 WhatsApp 去汇报翻嘅，就系话究竟有几多学生咧系戴咗口罩嘅？其实睇到呢一度嘅时候咧，已经几拗头啊！点解咁样讲咧？成日都会有人话唔好带呢个政治入校园啦。我哋嘅高官都系咁样讲噶，我哋嘅同学仔啊，理应吓俾少少空间佢哋啦。不过亦都知道。好似走唔甩咁样噶啦，但系我就想话啦，如果啲高官成日都会话唔好带政治入校园嘅话，点解你哋又要将啲校长同埋老师摆咗喺要点数同埋报数嘅呢一个位置度呢？大家都会知道而家嘅情况其实真系冇人想嘅。好多前线嘅教职员咧已经讲咗啦，佢哋嘅压力好大，难道同学仔佢哋嘅压力又唔大咩？如果你哋逼住佢哋要咧，即系要报数啊、点数几多个戴口罩嘅话咧，只会令到咧学校里面嘅老师同埋同学仔佢哋嗰个抗衡啊，会嚟得更加大嘅。如果而家已经系咁分化嘅话，如果学生有啲咩情绪啊，有啲乜嘢特别嘅谂法嘅话， 佢哋分化咗就更加唔会同校长同埋老师去分享㗎啦。咁小朋友呢佢哋又会少咗一个出路。我自己呢见到呢有唔同嘅报道有咁讲嘅，譬如呢就会有讲到呢就话呢个中学嘅校长会嘅主席佢就係咁话嘅。就话唔认为教育局呢有意系施加更加大嘅压力嘅。相信希望呢都係想了解返全香港学生嘅情绪状况，方便去提供一啲合适嘅支援同埋情绪辅导嘅。又话校方呢已经唔需要提供大约嘅数字，只係需要提供大约嘅数字，唔需要教返啲学生嘅名啊。所以相信呢当局唔会进一步呢去处理嗰件事嘅咁样。但同时间呢亦都有唔少嘅校长呢就会话呢个嘅做法啦可能真係出自于关心嘅。不过做法呢真係帮唔到学校啊，反而会添烦添乱添。点解咁样讲呢？佢话有关嘅规例呢其实唔适用喺校园度㗎，真係唔明白点解要学校去点人数啊，而且点算都好困难㗎嘛。譬如可能喺唔同嘅时间点算已经有好大嘅分别，亦都唔知道呢学生戴口罩嘅原因系点，所以根本个数据呢系未必可靠㗎。而佢呢就坚持咁话喎，话唔想将政治带入校园啊，所以呢就唔会问啲同学仔点解你要戴口罩啊，甚至系上报人数嘅。啊，早你自己都有啲嘅朋友咧，系做一啲官校嘅老师嘅，佢哋都话有唔少嘅官校咧，今日咧都决定唔跟从啊呢一个教育局嘅指引啊，就取消咗报呢个口罩嘅人数。其实目的都系一样嘢嘅啫。如果而家嗰个情况真系分化嘅话咧，最好嗰样嘢就系、是。真係唔好將政治帶入校園度啊！要老師同校長去咁做嘅話咧，只會令到同學仔佢哋個反抗更加大啊！成日都會話嘅，我哋要讀中史啊嘛，阿祖都記得嘅。讀中史嗰陣時咧，有陣時有啲皇帝咧會用懷柔政策，即係乜嘢咧都對啲百姓好嘅。有啲你就用呢個高壓嘅政策，就即係話咧，比較強勢嘅。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如果只係得懷柔或者只係得高壓嘅話咧，都會衍生出一啲問題出嚟嘅。如果當局者可以喺當中啊，我講嘅當局者咧，可能係校長嚟嘅啫嚇。校長佢哋可以喺兩者中間咧攞到個平衡嘅話咧，我諗可能就會令到同學仔更加願意將佢哋心裡面嘅感受啊同老師去分享嘅話，咁起碼問題可以向住平衡呢個方向去解決啦。风头火势阴公猪咯，佢啊做嘢永远都唔会迟到嘅。其实佢平时咧成日都系最早到嗰个翻嚟噶。不过今日交通嘅状况咧，即系出咗啲乱子啊，搞到佢都迟咗少少。不过我哋完全体谅嘅，佢系邓兆尊。 迟就系迟，错就要认吓。即系虽然咧，我今日已经预早咗翻工，但系始终都系少迟嘅。咁我哋讲声对唔住先啊。咁好啦。咦，阿牛仔传染咗个愉快。好，嗱，风流火势，我哋讲下今日想讲咩先。其实我一路揸车翻嚟都谂紧，应该要讲啲乜嘢嘅。咁好，咁啊，突然间有个朋友就问咗我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寻日问嘅。佢其实有好多人咧都即系知道咧啊，原来我哋而家香港嘅好多嘢系搞紧嗰啲咩法咁样。究竟佢哋话系对我哋有啲咩实质嘅影响嘅咧？咁样咁啊，其实咧大致上嚟讲好简单嘅啫。嗱，佢哋听讲话。对我哋每个人嚟讲咧，影响系有，但系唔系即系咁严重嘅。大致上咧系会可以讲系分做五个 point 啦。我嚟讲下啦，就系而家我哋美国搞紧嗰个所谓叫法例通过嘅问题。第一，如果真系俾佢过到嘅话咧，第一我哋咧香港咧，香港人咧就会个护照去美国咧，就可能咧就唔可以再独立啦，即系变咗可能就要有啲问题。轉咗唔同以前咁咯。咁其次咧就係、是、我哋嗰啲佢哋嘅關税問題，即係每個國家有關税即係譬如話打你幾多少税啊咁樣，又會有唔同咗咯噃。咁做生意嘅人啊，自然咧就受影響大啲啦。咁好啦，第三樣咧，我諗好多人都唔會有乜影響到嘅，就係咧去我哋去買美國嘅嘢，有一啲所謂叫管制下啲敏感嘅技術，即係譬如話佢哋發明佢哋用先嘅，或者攞咗專利先嘅技術，我哋香港係未必可以攞到呢種技術翻嚟。咁其次咧，第四樣咧就係呢、這個如果通過咗之後咧，咁佢哋可以隨時咧要求我哋即係睇我哋個制度可唔可以自己嚟到評估下我哋嘅制度可唔可以自己過渡到啊？即係譬如講對我哋嘅旅遊業啊，即係好多呢方面嘅人嘅嘢咧，就會有影響啲。咁好啦，咁星斗市民有咩有冇影響嘅咧？ 基本上咧，以我覺得嚟講咧，係有少少啦，即係起碼第一樣嘢好到嘅就係話，如果萬一你係真係唔小心地喺近排有咗案底啊或者成嘅話咧，佢話可以唔需要你依個問題，你都一樣可以咧係發到簽證俾你去美國嘅。咁大致上呢啲係好簡單嘅問題，但係我諗好多香港人咧同我一樣咧，其實係聽到人講話有個法例執行緊喎，但係實際上係做緊啲咩咧？好多人都係唔係好清楚。但係基本上我可以講俾你聽，傷係傷噶啦，我哋香港嚟講。不過咧，希望我哋咧可以快啲回復翻啦。但係睇嚟咧，呢個傷勢咧都要慢慢，同埋要大家合力先可以做得好嘅。 逼不得已啊，可能呢个时势好多人都觉得哇咩都逼不得已嘅，打工仔都好中意讲呢句，知唔知啊？ 哦，凡事都系噶啦，即系我辞咗，逼不得已辞咗啊！ 唔系，特别系你针对性大啲嘅。 哦咩啊？ 你中意饮两杯噶嘛？ 系啊， 你有冇试过？ 逼不得已应酬嗰阵时，冇理由咁冇礼貌嘅，饮少少啦咁样。 即系如果你饮到啤啤夫大咗，即系虽然佢不过佢酒量几好噶。 个酒量 睇唔出， 睇唔出噶真系啦。即系你有冇试过？如果真系饮到啤啤呼，跟住第二朝早咧头痛嘅时候咧，你会唔会觉得话，嗯，我可唔可以当系即系情有可原咁样请个假咧？真系， 我觉得呢个冇得情有可原嘅，即系理应你自己。如果你之前嗰晚你要应酬又好，你有开心事要庆祝都好，自己个位置你个。度数喺边一度啊？你边度要停嘅话，你应系自己控制嘅。如果你第日咁样嘅话，要攞一日病假嘅话，咁我觉得唔啱数。 但系而家我哋好可惜喺香港咯，所以冇咯。 如 果我哋德国嘅话咧，发达啊，真系。 哦，咩事咧？ 德国咧，啱啱法兰克福嘅地方高等法院就裁定咗有一个判决，佢就话啦，赎罪。 嗯， 即系头先我讲嗰啲啦，系啦，饮到啤咗啤啡夫一日之后咧。佢话系一种疾病嚟嘅，吓系啦，系一种病嚟嘅。如果呢一种病对身体嘅正常活动同埋状态有任何轻微或者暂时性嘅干扰嘅话咧，就可以定义系生病。咁即系点啊？哦，咁换言之咧，如果打工仔因为宿醉，即系你系病咗啦， 系 你病咗翻唔到工，系属于请病假噶。 哇，如果系咁样嘅话，即系世界变我。我即嗰、那个嗰条线系会守唔住嘅，你明唔明白？ 你会唔会姣婆守唔到啊？点解？ 我一定会。即系喂，咁大条道理，我听日我饮大咗，我听朝翻唔到工唔紧要，因为我系病假啊嘛。 冇错， 德国嘅政府，但我要搬咗去德国先到。 佢话宿醉所造成通常会点咧？啊，头痛啦，有啲作呕啦，四肢酸软攰赖赖啦。佢话虽然咧你睇医生咧佢 check 唔到出嚟，但系咧由于你 会 check 到佢嘅酒精毒素咧，依然系 keep 住个浓度非常高咯。 佢话由于呢个咧同你身体嘅正常标准系唔同啊，所以咧证明咗并非一个自然，而系一种疾病。 哇！ 所以宿醉可以成为喺德国打工仔合法请病假嘅理由。 咁应该我估都应该一个月有限度嘅系嘛？ 但德国人好中意饮酒嘅， 系啊，啤酒咯，佢哋好多都 好 出名，系咪？ 会唔会？你打去德国嗰度咧，大部分公司啲人都翻咗屋企瞓觉咧， 因为宿醉紧啊， 仲系啊，即系唔知道香港你有冇试过饮完酒之后请假？如果公司唔俾你嘅话咧，你下次大条道理啦。最衰呢度唔系德国啦，如果唔系啊，我已经可以请病假啦。 宣布戴口罩嘅人数，认为自己并冇犯法，所以唔使惊俾人秋后算账。另一名学生话：学生戴口罩冇威胁性或者系攻击性，加上学校属于私人地方，会继续戴口罩翻学。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60点，升339点，总成交金额37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1点，升1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2，升4.4；美团点评88.65，系升3.95；建设银行6.01，升9仙；港交所233.6，升7.6；友邦保险74.25，升7毫；盈富基金27.1，升4毫；中国平安91.5，升1.5；百威亚太31.35，升8.5。招商银行37.2，跌1.5；汇丰控股59.1，升8.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9.644，瑞士法郎7.884，澳元5.293，加元5.903，新西兰元4.957，欧元8.611。每百日元对港元7.3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63。日经平均指数报21596点，升221点。港金现价报1394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95美元，卖出149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今日咧有十三个车站仍然需要关闭啦，咁包括系观塘线嘅观塘啦、旺角同黄埔站、荃湾线就旺角站啦、将军澳线咧就系将军澳坑口同埋宝林、马鞍山线、车公庙、沙田围、第一城、石门啦同埋马鞍山站、东铁线咧就系大埔墟啦、西铁线就系兆康噶，咁港铁咧。都是安排了免费的接驳巴士来往宝林站至到调景岭站的。中途就会停坑口站和将军澳站。另外港铁列车服务会提早在今晚八点钟结束。而机场快线香港站、九龙、青衣、机场和博览馆站就会按情况决定是否晚上八点钟就取消的，按情况决定啦。咁所以晚上八点钟后咧，服务安排咧稍后先会再同大家讲翻噶。咁而轻铁咧，路线705、614、615同埋 751P 就暂停服务，部分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啦，同埋维持15至16分钟一班。轻铁嘅列车不会停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乐湖、天水围轻铁车站啦，同埋大棠路站二号月台去屯门方向，咁而直通车来往上海嘅直通车班次啦，2Z99同埋2Z100咧都要取消。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由于挤塞，最主要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的慢车，所以影响到现在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现时将军澳一带交通就好了很多了，只是翠岭路一带比较慢车，较早前的挤塞现在已经舒缓了很多。咁讲翻九龙区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一段挤塞，龙尾就浸会桥面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路明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排到去定富街。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Daddy， 你咪话逢节日就可以买样嘢俾我嘅？ 系，近排好似冇咩节日喎。 乜冇啊？每年嘅10月10号都系世界精神卫生日，推广全世界嘅心理健康教育噶。 哦，咁啱啦，我谂到送咩俾你啊？嗱， 希望在明天。 总之记得有啲咩事唔开心，翻嚟同爹哋讲啦。 急住借钱点算好？一定要小心。千祈唔好乱信中介，亦唔好随便相信一啲超低息同审批容易嘅贷款优惠。骗徒可能会假扮银行职员、理财专家或者财务顾问，游说你向佢哋借钱。记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噶？小心系借钱陷阱啊！有怀疑，即刻打警方防骗二热线18222啦！ 丰收快活人有千杯酒都唔使喝下去都积醉嘅曾志豪， 有已经越嚟越唔饮得嘅黄耀祖， 同埋已经戒咗酒好耐嘅邓兆珠。 系咩？你戒咗啦咩？ 我戒十几年啦， 唔戒戒咗某只酒就系嘛？ 唔系， 就系酒禁， 掉头酒。 好啦，今日天气就2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3%啊，暂时干干净净，冇乜特别警告嘅，部分时间仲有阳光啊，好好享受下啦。 系啊，阿田咧就放假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就会有小专啦，有啊曾志豪啦，有黄耀祖同大家一齐主持你个风 show 快活人嘅。 Yes， 如果我哋讲建工嘅经验咧，我哋三位应该相对嚟讲都比较少啊，系咪？ 可能阿小专就人哋见佢工多啲， 都唔系咁讲，我一份工做都成20年啦， 系 咯，系咪？ 但你有几个雇主，你水电煤都讲一个雇主。 嗰啲唔算系工， 嗰啲唔算系工，咩苦工嚟 嘅？嗰啲系选择嚟嘅，就算系都系。嗱，我哋见工嘅经验比较少啦， 少啲啊。 你有冇谂过，如果你见一份工，即系你掉咗你个履历啦，去嗰间公司之后咧，嗰间公司咧，跟住就会揾咗你嘅相，成为佢公司嘅广告啊？ 咁啊，即系好有收藏价值，即系。 嗱，但系佢嗰个广告咧，嗱，我哋成日话会推广一个公司，譬如你卖雪糕嘅，咁就可能会系雪糕广告啊，我哋有几好食啊，有几平啊。但系佢嗰种广告咧系另类嘅广告嚟嘅， 即系连佢都嚟见我份工啊？ 唔系咁样啊？即系你系咪你唔愿意见到嘅广告先？ 嗱。两睇嘅嗱，嗰个当事人咧求职嗰位朋友咧，一定唔会想无端端你做乜攞咗我嘅相去做一个广告嘅，而当中嘅里面用到嘅文字啊，亦都令到呢位嘅应征者咧觉得非常之唔舒服嘅。但佢呢个广告咧，亦都唔系完全系推销紧佢公司嘅产品嘅，佢就系公司 揾你 嘅。唔系，系唔 sell 紧嗰位嘅应征者，佢就攞咗嗰位应征者嘅相咧，就话俾人哋知，如果你哋想见得成呢份工嘅话咧，就千祈唔好好似呢位应征者咁做啦。 即系攞咗嚟做反面教材， 绝对系反面教材嚟嘅、哎。但系冇得佢同意，你谂下啦，我都未见到嗰份工，你攞咗我自己个人嘅相去作为一个广告嘅话，咁我真系拗头噶。嗱，发生咩事咧？就讲紧喺美国嘅，有一位嘅女士咧，24岁嘅啫，咁年纪好轻啊，系咪？咁大家即系。24岁嘅人喺即系社交平台上面，可能都会摆唔同嘅相片咁样啦，系咪？佢就去求职，见咗一份工，跟住咧见咗呢份工之后几日咧，佢就发现，咦？点解我自己着住比坚尼泳衣嘅相会出现在呢间公司嘅 Instagram 度嘅咧？系啦，嗱，我可以俾嗰张相我两位拍档睇下先嘅，咁系性感嘅。嗱、三点式嘅泳衣啦， 哇唔系喎， 唔系你睇清楚啊，真系 咁样嘅， 系啦。 阿小尊呢啲以你见多识广嘅呢种系属于 咩咧？ 咩心态咧？佢点解会喺下面开始好凉爽嘅？ 我都唔清楚啦。 系咯， 嗱，但系你点讲都好啦，张相系性感嘅， 咁系佢私人即系活动嚟噶嘛？ 系啦，而且咧佢都真系游紧水嘅，而唔系无端端着住件比基尼喺条街度影相咁 样。我对于游水有保留啊，佢只系浸水啫喺度啊。 咁、可能浸落水之前影咗张咧， 佢对于全球暖化咧系好关心嘅，因为佢特别对于南半球嗰部分咧。 系啦，所以都喺张相度话咗俾你知噶啦。点解即系你？如果我就咁喺度谂嘅话，你我问下两位啦。点解呢一张相会俾呢间公司攞咗去，而且做咗一个广告噶？嗱，佢未应征成功噶嗰件事 系。即系呢间系建筑公司嚟嘅，我觉得。 点解咧？ 因为我觉得咧，佢个露台咧系有少少开始日久失修啦、所以咧、就出现咗你所讲嘅南半球事件。 咁样嘅， 我觉得系咯。 嗱、完全唔关呢啲事嘅。呢间公司咧，佢就攞咗呢位应征者喺 Instagram 自己摆嘅一张相，就希望可以咧告诫。其他嘅求職者就話：我哋呢間公司咧係尋找一啲專業嘅行銷人員嘅，並唔係著住比堅尼嘅模特兒。就算你哋私底下有一啲咁隨便嘅行為，對揾工係冇任何幫助嘅。 我冇。交呢张相出嚟俾你睇噶喎， 呢、个就系一个好大嘅讨论点啦。其实呢位应征者咧系冇将自己嗰、那个即系私人嘅账户啦，佢哋啲社交 嘛，你咸咸湿攞，你睇我啫嘛喺度。 究竟佢哋喺社交平台摆咗啲乜嘢咧？其实好多时候咧都会话唔系直接啊，同佢哋嘅工作嘅能力系成正比噶嘛。再加上呢位女士佢根本就未见到呢一份工，但呢个间公司咧就会想话俾一啲嘅应征者听，如果你哋想应征我哋呢间公司嘅话咧，你哋私底下所有摆嘅。想啊，你哋嘅言行咧，系会影响你得唔得到呢个聘请嘅机会嘅咁样， 好严厉啊！ 即系其实系你无端端起咗我底， 系啦， 然后就见到我底有啲咁嘅嘢咧，你就即系嚟嚼我啦咁样， 嚼佢不得止啊！即系其实你可以话系盗用咗佢张相嘅咁 样，几 靓女，跟住上去睇下佢咩啦，一睇原来唔得， 系啊，跟住就话唔可，我哋唔会请你噶啦咁样。呢一位嘅应征者睇完之后咧，佢个反应系 唔得啊，唔得，我觉得佢呢个嬲佢。 啫。 佢好簡單地講，係話其實我係去到直情唔知可以點反應啊？點解你可以會咁樣做？你攞咗我張相，仲攞我張相，邊個話我張相上喺一個公開嘅平台，喺你嘅公開平台度，即係咁樣俾你去發布嘅咧？咁係咪？跟住咧，佢就嘗試主動去聯絡翻呢間公司呢位嘅女士啊，呢位認證者，我覺得佢都幾有智慧啊，因為佢係咁講嘅，佢就話其實我真係好。多谢你哋呢间公司俾我嘅建议，因为佢就俾咗个建议就系话你私底下摆咗啲咁嘅相啊，你可能好难揾工噶啦咁样。但佢就话，但系请你记住，你喺社交媒体度发布嘅信息系公开嘅。我冇谂过你会将我嘅相攞咗嚟咁样用，所以佢就话系，我当然系唔能够接受啦咁样。但估唔到呢间公司竟然回应佢嘅留言， 道歉，定系继续嚼多佢一脚。 再嚼 多佢一腳， 竟然係再嚼佢就話：其實你就算俾呢個提議我，即係呢位認證者，你俾呢個提議我，我只會講 You are welcome， 即係唔使客氣啦咁樣。 即係篤突啦，係啦，知道咗啦。 仲繼續咧踩落去呢位認證者度，就係話：請你記住啊，你喺社交媒體上面發布嘅信息都係公開嘅，未來嘅潛在僱主咧都有機會睇到嘅。我祝你好運啦！ 但我又有啲唔明喎，即係咧我哋首先唔好討論咧，就係究竟我擠啲私生活相咧，你系啦，同我建议而家个份工有冇关系？唔好理呢个问题先啦。不过我就当咧系当有关 系 嘅。系，但系着住比坚尼同我做行政人员、 行销人员、 行销人员， 即系 sales 嗰方面 ，sales 嗰方面有坏后果嘅咩？其实按道理吓，反而唔应该会有正面作用嘅咩？ 我都觉得系有正面作用嘅。 都咁热情开朗又奔放， 系啊， 其实应该超级。仲开心噶， 同埋最惨嘅系呢位嘅应征者，佢连面试嘅机会都未有啊！ 但哦，系咪就因为佢俾人 check 咗个 Facebook， 所以 系啊？跟住咪攞咗佢张相咯，就话你唔会，即系其他嘅雇主应该都唔会用你噶啦，仲落咗一个咁样嘅结论添、嗯。 但会唔会有第啲雇主反而想请佢？ 我觉得会有嘅， 即刻想请啦。 系咪都系咩工种？同埋起码因为而家喺网上面啊，因为咧收到第二次啊呢位嘅应征者第二次就收到呢个告诫之后咧，佢就将呢件事咧摆咗上 Twitter 度。分享，所以咧先至令到更加多人了解到，原来有一件咁样嘅事发生。嗱，佢摆咗上去之后咧，讨论就好多啦，即系好似头先阿豪仔咁讲啦，究竟雇主啊，有冇呢个可即系？ 未雇添啊，未 系啦，未雇主啊，真系未雇主啊，系咪可以咁样做？你有咁样嘅权力咧？咁样有啲人咧就会话，咁有一啲嘅雇主啊，睇翻嗰个应征者社交媒体上面嘅资料，都系想了解多啲嗰位应征者适唔适合呢一份工作啫。 系 换嚟即系呢一方面嘅支持嘅意见并唔多嘅。呢一间公司咧系受到超过10000个嘅骚扰信息啦。另外甚至有一啲死亡威胁添。 哇，又唔想死亡嘅。 系啦，由件事搞到好大嘅，所以而且咧呢间公司已经要关闭咗佢哋自己嘅所有社交账户同埋网站，因为受到嘅攻击系非常非常之多嘅咁样。 我有啲想象唔到呢个发生喺美国啊嘛，你话 美国 系咯， 真咁有自由嘅国家， 同埋着件比坚尼啫嘛，有几 多街啲人着啦， 咁大不了啊真系。 去游水，因为张相的而且确喺泳池度影嘅，咁系佢唔系即系成身湿晒，但系 都唔关事。 佢嘅衣着你会话咁系三点式咯。 泳池系咁噶啦， 系咯，咁唔通你想佢着樽领咩？系咪？ 当然啦，你可以话佢拗嘅时候咧，嗰间公司可能就话啦，你着咗唔需要摆上社交平台噶嘛？你着咗咁性感，使乜摆上社交平台？ 其实就唔好性感啫， 系都唔系咁，佢露南半球啫， 系咯， 但系都唔即系都有咩关系咧？ 冇关系噶， 嗱，即系证明咗咧，系咪而家呢个网络世代咧？即系话你嗰份求职履历咧，原来就唔系净系。嗰两页纸 真系唔系， 系你有几多年嘅电子记录，你就有咁多年嘅嗰、那个即系口实，可能就会俾人哋即系抽证嘅。嗱，讲真吓，香港人呢一排其实应该好有同感嘅。 嗯， 对于而家呢一个美国嘅新闻，系真系认真。我谂好多人咧都开始即系惊咧， 开始小心啲摆上， 小心自己网上面啲嘢。 系所有你嘅发言又好啦，你即系你讲嘅咩说话啦， 你摆咗咩相啦， 或者你 share 咗乜嘢嘅报道。 系啊， 其实可能大家都会有啲担心嘅，你见到噶，就算譬如一啲航空公司啊， 嗰啲几咁大件事先得噶， 即系有一啲人都因为咁样而真系冇咗份工噶。 系咪头先阿邵尊你话今日娱乐版啊，边个话咩做掌上啊嗰、那个边个？ 周柏言 Andy 系啊， 只不过做一个掌上一张相加两个字，就系加油两字，就俾人洗版就闹不停闹。 系啊，即系譬如另外李佳芯啦、Ellie 啦都系啦，即系佢都系摆咗一啲嘅，其实我有睇到佢嗰啲留言咧，真系。 如果唔係你自己對號入座嘅話咧， 仲要係無限解讀啊！ 係啦，你無限解讀同不停發大啊，即係好似嗰個面粉會自己白膨脹咁樣。其實你好難聯想到一啲即係政治嘅議題，不過咧就真係俾人哋大力去攻擊，好似有一啲嘅嚟緊嘅劇集咧都要抽起咗。 咁你諗下啦，如果譬如話即係一個打工仔喺度見工嘅話咧，你就要即刻咧檢視下，首先自己個社交帳號咧，就要逐樣 check 啦。喂，老婆。check 下我有冇净系着住条 T bag 咧，周围走嗰啲相先。好啦，就要先清一轮啦。冇啦，老公冇啦，冇晒 T bag 嗰啲相啦。 冇化妆嗰啲可能都唔摆得啊。 系 啦，你化咗妆原来系咁，唔化妆系咁样嘅。 系啦，跟住仲要望下，唔系老婆嗰次督鱼蛋呃优惠咧，嗰啲相都挤埋出嚟，会唔会又俾人哋话我屎佢啊核突啊？ 咁如果你讲嘅话咧，唔单止系佢摆嘅相咯，连佢做过啲咩行为，即系你勾过着数嗰啲咧，阿田惨啦，阿田勾太多着数啊，所以咧我哋有一个节目成日咁讲，唔翻工都讲咧，佢要搵第二份工咧都。应该会被人哋起，但系佢都揾唔到。 唔系，认真。譬如咧，有阵时你咪忍唔住会将自己每一日嗰啲多愁善感咧摆上去嘅。譬如如果你有边一日，你话，嘿，又似你今日咧遇到个咩侍应啊，我同佢嗌交，我闹佢啊。咁如果你个雇主望住呢个。我證明呢個人咧好唔和善喎，你好容易就會同一啲即係前線嘅同事咧發生呢個爭執咧，你仲話要嚟見我哋做管理層或者唔知做咩工咧，我覺得唔識啊，哇死得 嘅 喎， 可能有一個人佢只不過係擺咗一張即係灰灰的天嘅相咁樣，下面個 caption 寫。天空是灰色的，跟住佢就会话：，哇，你个人系咪好悲观噶？但系可能只不过话今日空气污染严重啫嘛，系咪？ 咁但系我话加油咧又死，我话灰色又死， 系啊， 咁点啊？ 咁所以即系搵份工好难。 嗱，着三点色又死，咁你即系话你遮得唔够多。你而家遮好多又话你死 啊， 系咪先？ 哦，咁我觉得有一点咧，大家可以考虑下。其实越嚟越多人咧都放弃唔用任何嘅社交平台。 哎，呢、這个真系真啊！ 呢、這个真系越嚟越多人系咁样用啊！ 嗱，我建议各位求职者，你真系要见工之前咧，将你嘅社交平台个私隐咧，麻烦你快啲 set 翻高啲，将你所有有机会嘅即系相咧，全部变成咧超级私隐。不过玩到咁，你就会问啦，咁我玩嚟做咩咧吓？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好多人，尤其是呢一排，由朝到晚不停喺手机、电脑上面睇新闻片段，不由自主咁越睇越多。越看心情就越烦躁。 精神科专科医生崔永豪， 影像的内容固然之极之牵动情绪，但是另一个原因是生理上的，就是睡眠不足。一个人不分昼夜马拉松式地被眼睛接触发光的荧幕，会严重干扰脑部的生理时钟。人要进入和维持睡眠状态，需要脑部释放出褪黑激素 melatonin。 晚黑要入睡的时候，脑袋释放褪黑激素就能够快快入睡，日头要醒的时候，褪黑激素不再释放，人就醒神起来了。这个这么美好的节奏主要是靠眼睛接触光线而调节出来的，而电子屏幕产生的蓝光会大大抑制褪黑激素的释放。另外，蓝光能够在极短时间里面直接刺激脑部去甲肾上腺素 norepinephrine 的传递，几秒之间就能够令脑袋变得活跃，对眼睛接收到的新鲜刺激反应特别敏锐，从而产生对视觉刺激的不断渴求，结果大家就会越看越精神，错觉以为自己未洗睡觉，不断碌个荧光幕。所以请大家由今晚开始，睡觉前至少两个钟放低手机或者电脑，逐步节制每日眼睛接触发光荧幕的时间。其实追看新闻的时候都要勿忘初衷，花咁多时间睇香港嘅新闻，目的系咩呢？相信都系为咗知道香港呢个屋企究竟发生紧啲咩事，然后理性分析，作出明智嘅决定。要做到咁样，先决条件就系要有个健康嘅脑袋。试谂下，如果每晚手机电脑不离手，睇新闻睇到慢慢瞓得几个钟，头脑受损，失去管理情绪、理性思考嘅能力，咁样你仲点会有能力关心香港呢？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啱啱听过咧，就系有我哋香港电台特备一个嘅环节啦，就提醒大家咧，真系呢一轮咧要点样注意一下自己嘅精神健康嘅吓。咁啊，讲得啱嘅，如果你睇得太多呢啲手机资讯咧，未必有充足嘅睡眠咧，可能影响你翻工嘅。希望大家心情都保持愉快啦。而家听住新闻，新闻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下星期三复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在当日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每年一度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的做法已经到了最后的筹备阶段，希望立法会可以顺利复会。如果一切顺利，她亦都希望到立法会议事厅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至于会不会亲身到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的时候，他表示不是由他个人可以决定，要考虑立法会安排和当时立法会外围情况，需要检视情况和制定其他方案，令施政报告可以向公众发布。前港督彭定康批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订立禁止蒙面规例是疯狂的做法，市民会反抗。林郑月娥今朝早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每个人都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但希望外国政客客观认清事件的本质，要有同理心，不应该恶意批评或者撑腰，否则是不负责任。林郑月娥话，本港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暴力冲击，相信没有外国政府看到现状，认为香港仍然是和平示威。他要反问外国国会议员，如果这些事情在他们的国家发生，会采取什么行动。港铁马鞍山线九个车站中五个关闭，其中马鞍山站两个连接商场的出入口都受到破坏。 在马鞍山市中心巴士总站，朝早过海的巴士线人流正常，但前往沙田、大围和大埔等的巴士和小巴线就大排长龙。一名在佐敦工作的市民说，平日搭港铁翻工，今日改搭巴士，因为不熟悉路面交通，又担心其他人都改搭巴士，专登预早半个钟头出门。柴湾天主教喇沙会将振兴抗例书院确认，上星期在元朗受枪伤的14岁少年是该校的学生。副校长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不会开除该名学生的学籍，因为学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他表示一直有和学生的家长联络，得知有社工和律师跟进事件，有需要的时候校方会提供协助。他又说家长希望低调处理，因此之前未有向同学透露相关消息，但由于有传媒报道，校长透过广播向全校交代事件，校方会向有需要的学生提供情绪支援或者辅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72点，升251点，总成交金额4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6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6蚊，升3.2；美团点评87.9，升3.2；盈富基金27蚊，升3毫；建设银行5.99，升7仙；港交所232.4，升6.4；友邦保险74.05，升5毫；中国平安91蚊。是91.25元，是升1.2；招商银行37.2，跌1.5；百威亚太31.1元，是升5.5；汇丰控股59.05元，升8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07.41，瑞士法郎0.996，澳元0.675，加元1.33，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27，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97。日经平均指数报21620点，升245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99美元，卖出1491.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受爆水管影响喺湾仔嘅谢斐道啊，谢斐道去铜锣湾方向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嘅唯一行车线咧，要封闭噶，就系谢斐道去铜锣湾方向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啦，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咁而家车辆咧不能够由柯布连道左转去谢斐道啊。车辆不能够由柯布连道左转去谢斐道，咁影响到而家洛克道啦。去铜锣湾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洛克道游乐场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咁将军澳隧道咧，由于将军澳道啊去观塘绕道咧比较车多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入口仲有车龙噶，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屈地街。在九龙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大埔道一段挤塞，龙尾就观景台。窝打老道啦，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卫理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嘅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喂，老公，扣翻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 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滚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督咯。 哦，咁你用杯暖油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虽然冇桂花田，但系有三条傾。 系啊， 我哋系咪都可以带俾？系啊，系咪可以带俾你小确幸咧吓？ 我觉得可以噶，仲要系咧，我觉得有桂花田喺度，我哋开呢一个题冇咁啱添。 系咩？ 因为我觉得三个男人。讲下点样会令到你块面冇皱纹？呢个小确幸系咪大家都好想学呢？ 我唔需要、啊，小尊啊，你有需要咩？ 我冇乜纹噶， 你冇乜纹系嘛？ 冇纹冇路， 系啊， 不纹不问噶咯，我哋已经系俾人哋。 嗱，呢一个都系好笑嘅， 你要啦咩？ 我梗系要啦， 系啊。 其实嗱，讲真嘅， 你都话 呢几年咧，我觉得同做咗电台之后有关系嘅， 笑多咗啊。 唔系，我自己咪即系年纪有渐长啦，系咪？有阵时你笑得多啊，你讲嘢又会有好多面部表情。咁样咧，系啊，好似你而家硬额头嗰三条咁样啊！ 我中学嘅时候已经系咁噶啦，知唔知啊？ 咁你想唔想可以令到佢冇咗啊？ 唔系咁犀利 嗱，你明唔明白啦？因为今次咧，我就睇咗一段片咧介绍嘅，系因为嗱，首先要讲个背景先，日本面部按摩嘅专家，起码已经觉得好有权威性啦，系咪？所以首先我可以建议令大家嘅，乜嘢道具都唔需要有，只需要大家而家就算听住收音机嘅话咧，攞你双手出嚟就得噶啦。嗱，最好咧就洗个手洗个面先，跟住可以教你，只不过系用你只手啊，点样帮你部块面去按摩嘅话咧，呢一位嘅日本嘅面部按摩专家咧，话会可以帮到你三个部分嘅皱纹系会减少嘅。包括咧就有边一个部分咧，就有你面部啊，点样可以令到可以提升翻个面珠墩呢个位，即系咪会开始抌落嚟嘅？ 法令纹啊， 系 咪？ 唔系嗱，法令纹系其中一个嘅， 系啦，呢个打开呢个 系啦，即系个鼻嗰度到落嘴呢个法令纹，佢有方法可以帮你减少嘅。另外。嗰啲火車軌啊，即係額頭嗰幾條咧，即係大家都唔多唔少儲埋少少㗎啦。 嗰啲東鐵線啦， 係啦， 可唔可以整走佢啦？ 冇錯啊，等佢可以順利咁樣。 好油啊！我頭先摸一摸自己塊面，已經唔想再掂啦，真係。 係啦，嗱，可以令到佢又冇咗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你個面部啊，你個面部都有幾多肌肉㗎嘛？但係隨住呢個地心吸力嘅增長之後咧，會將你向下拉㗎嘛？ 就會掉咗啦。 冇錯，唔要掉，將佢提升翻，只係靠你一雙手就搞得掂㗎啦嚇。 不如我哋互相望下。有冇边个 啲部位，一酸都唔错喎。其实我哋三个都， 我想， 哎呀，我哋冇乜需要啊， 都学咗好啲嘅。 哎呀，翻去帮水电煤咯。 话晒我哋呢度有三十、四十同七十啊嘛。 系咯， 小尊你系七十岁嘅代表嘛，系咪？系啦，我自己睇到最吸引我咩系咩咧？ 边样？ 火车鬼 额头，系因为你冇头发遮啊，唔好 你行开啦，你唔系啊，系因为真系 唔好下攻击死月 啊，系啊， 系啊，但系你头先我攻击你七十岁，你觉得完全 冇 所谓 嘅，我思想系七十岁 嘅 ，OK 好，因为咧当面部表情啊，我条眉又成日喐咧，发现都开始咧真系嗰啲火车鬼佢自己走出嚟， 咁应该点做啊？ 咁如果我哋日日做少少， 火车停 晒咗，你想学边个先？ 火车鬼啊， 火车鬼，好，等我潜佢出嚟先啦，嗱，都系用你只手嘅啫，首先你要攞你个拳头出嚟， 拳头， 即系攞个拳头出嚟，好似咧叮当只手咁样。嗱，我哋将只手咧合埋咗，猜包剪揼个揼嗰阵时咧，跟住未会有我哋呢啲未有啲关节位嘅五四 骨啊， 系啦， 指骨突出嚟。 我哋好简单嘅啫，嗱，好似我咁，而家咧就将你嘅右手揸笔啦，摆喺你右手边嘅眉毛上面度。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 你摆咗上去嗰度之后咧，跟住你就轻轻用力向上推。 我哋三个喺度做紧咩？ 系啦，我哋而家就要向上推，冇错。首先，你除咗向上推之外咧， 哎呀，有脑嚟啊！ 系啦，嗱，你就唔好讲出嚟俾大家知道啦吓。除咗向上推之外咧，你仲可以轻轻咁样打圈，即系向住嗱，你两边可以同时做啦。邵尊做得好认啫。喂啊，你咁样你要放松咗个额头先得噶，唔系你 越 推 越 多纹。嗱，一定要放松咗个额头，将两只手咧就嗰啲手指骨咧，即系咪叫关节嗰个位啊？ 即系你嘅意思系唔用力，轻轻力转系咪？ 唔系，咁你都要用少少力嘅，你会感觉到有少少痛嘅感觉嘅，咁样就啱啦。即系好似反地心吸力咁样咧，就向上。 我决定影低大家嘅英姿。 我觉得呢个系啱嘅，嗱就咁样向住个发线嘅位置咧向。向上推，再打圆圈。哇！我见到阿邵尊好养生啊， 但佢越捽越多狠出嚟， 佢深呼吸啊，佢直情系要嗱，要咁样 keep 住去做嘅话咧，你可以大啲嘅圆圈，由眉头跟住咧就去到眉个尾嗰度。 哇！你睇你扁晒个样，好似接紧个菠萝包咁样。呢、這个好似戴咗蒙面丝袜咁样，我而家真系。 系啦，你轻轻做呢个按摩嘅话咧，大约做五分钟到咁样啦。OK， 记住唔好净系咧喺同一个位置，譬如你由眉头开始啦，慢慢咧就由眉中间去开始。继续都一个小圈咁样咧，反地心吸力向上推，向上推，向上推，系啦。 阿小尊你好似猫洗面，头先嗰个 系我都觉得系呢、這个系啊。 哦，呢、這个真系猫洗面。如果用呢、這个用呢个嚟做即系参考嘅话， 嗱呢一个咧佢就话有效地咧可以令到你呢一个火车轨咧减少嘅啦。日本人话噶， 几耐见效吓？几耐见效？ 咁嗱呢个讲真，呢啲美容嘅嘢咧又唔使俾钱用对手嘅话咧，系啦，日日做啦。其实最紧要咧就系话咧可以保住。唔好越变越差咁样咯，系啦，呢个咧就呢个火车轨啦，你自己试下做一次好唔好？可唔可以唔好皱住条眉做啊？曾志豪，系啦，唉，真系惨，我见到你个样，我都觉得真系好有问题啊！嗱，呢个咧就系呢个火车轨啦，另外一个块面啊，点样可以做一个按摩嘅方法？嗱，但系呢一个咧，我睇嗰条片，去揾咗啲嘅日本明星一齐去试做，佢哋每一个都嗌痛嘅，系会令你觉得痛嘅，咁啊希望 头先冇录到。 所以话有阵时一个好嘅拍档咧，一个就够。 头先做咗 得到你啊，小朱。 头先做咗咁多动作，唔系有六 有六 多 系咪？ 系吓亲我啫。 咁我哋学第二样嘢咯，点样可以令到块面咧唔好抌落嚟啊 ？OK， 佢话咧呢一个动作咧系可以帮助到咧排清咗你身体嘅一啲嘅废物。令到你嘅皮肤咧回复弹性，咁所以你睇上嚟咧就会更加年轻啦。 系 啊， 点样做噶？ 嗱，好简单嘅啫。嗱，呢一个首先攞一只手指出嚟先，攞一只手指，我攞右手啦，就要督住右边嗰块面。 右边嗰块面 系啦，嗱，面珠灯呢个位咧系未会有嚿骨嘅，你系摸住嗰嚿骨嘅下面。 哦， 系啦，你应该摸到系咪会觉得有啲痛嘅感觉啊？因为你真要用力督。下面啊，个骨嘅下面啊，系啦，而家呢个位啱啦，豪仔嗱，有啲痛，有啲鼻痛嘅感觉噶嘛，咁我就想讲恭喜你啦，你系啱咗嘅位置嘅，跟住你要转咗用嗱，揾到个位置啦嘛，转咗用手指公， 换手指添啊， 系啦，用手指公对住呢个位之后，你咪仲有啲手指咧系得闲嘅系咪？ 系啊系啊， 钳住， 钳住，哇！ 你嗰个呢个叫咩位啊？ 逼自己啦， 呢个叫咩位啊？ 呢个似系嗰个 腮骨个位 啦，淋巴噶啦就 手指公咧就督住嗰个面珠灯下面嗰个位，后面咧就掹住个腮骨嗰个位之后。 你用力按下佢啊，好似搣块面咁样。 咁会点噶？ 咁会痛咧？ 通常呢啲系我 系啦，跟住系会痛嘅。跟住嗱，你哋个口系要喐嘅。 哇，好核突啦！呢个咩动作嚟？ 你系要喐，你要好似你数啊呜啊呜，即系个口你要上下咁样开嘅，冇错啦。系啦，你要嗌出嚟，咁佢会有痛嘅位置嘅时候，跟住你要做翻另外一边块面，冇错，揿住呢边又系啦。 咁会点噶？ 冇啊，都话会提升翻块面咯。你咁咪我固定 净系做一 面， 睇你个分别有几多。 哇，你咁大胆，你攞自己块面嚟教飞，真系 OK。嗱，呢个咧系第一步嘅啫。之后你仲要做一个方法嘅，就系你攞咗呢个两个面珠灯呢个位之后咧，你就要向左右两边，即系向住耳仔嘅方向拨出去。 拨着大网默默地在，点解要咁做？ 系啦，拨出你唔好向下拨啊，你要向上拨先至提升翻噶嘛。你头先系向下拉落嚟嘅，你头先 系向下嗰啲唔要拨。 系啦，两只手指呢个位置度向左右抹过去，向住耳仔个方向。记住，保持住你份面咧系要放松嘅阶段。系啦，呢一个咧就话可以令到你份面咧成功提升翻嘅。 咁但系如果本身系紧咧？ 点为之紧？ 而家掹啊掹啊，皮好松晒，变咗 系我希望唔会系啦，系咪？佢话系要 keep 住做嘅。嗱，呢个就系另外一个方法，令到你块面提升啦。下一个，如果你笑得多嘅朋友咧，有阵时即系会有呢个法令纹嘅。法令纹咧就即系由你个鼻哥嘅鼻翼两边咧拉到落去嘴嘅两边嗰度咁样嘅。佢话呢个方法好简单，首先大家一人攞一只你嘅第二只手指出嚟，就晾住。你个面嘅都系一样啦，面珠灯下面嗰嚿骨嗰个位置，盯住咗呢个位系啦。其实小猪系做得好可爱噶， 你两个想点？ 一定要咁做嘅，好。跟住要做啲乜嘢咧？ 骗徒嘅手法真系层 出 不穷 啊！冇错。 喂，日本啊，美容达人啊，我哋呢啲日久失修噶，即系要做少少噶。OK。 OK。 嗱，你呢度揾到个位置之后咧，你就要向环，又系向住耳边去拉。 系。 但系跟住你嗰个位置咧，你仲要将上啲嘅位置，即系去到两边个鼻翼嘅两边啦，都要向住耳仔拉。 系。 继续再上啲，去到眼嘅底部都要拉。亦都可以拉翻落啲咯，甚至系嘴啊两边嗱，当然你做嗰阵时唔应该系讲紧嘢噶啦，系啦，就咁样向住侧边去拉， 系 一个咁简单嘅动作咧，佢就话会帮手咧可以抚平到啊，呢一个就系法令纹啦。 呢个法令纹系好多女士都好困扰噶， 其实唔止噶，咩纹佢哋都困扰噶，眼有鱼尾纹又困扰啦，火色鬼又困扰啦，法令纹又困扰啦。总之咧有呢三个方法，如果你做足嘅话咧，你就有机会可以成为呢个日本嘅美容按摩达人。 这个其实咧，譬如你平时去嗰啲美容院咧，都有好多姐姐有阵时会。即係做呢啲動作， 即 係 佢哋會用手部幫你按摩，係啦，其實佢都幫你咧做緊嗰樣嘢咧，就推翻上去。咁你諗下，去美容院要俾錢噶嘛？你買嗰啲唔同嘅 product 要俾錢噶嘛？呢一個係一個完全唔使俾錢，你自己對住塊鏡，只要你肯勤力啊嚇，呢個日本美容大人係咁講嘅，你肯勤力。你日日都做嘅话咧，呢三样咧就可以令到你更加紧致啦。 咁有两种纹咧，就大家就唔介意嘅，同埋都有都 OK 嘅。 咩啊？ 就系叶倩文同埋郑秀文。 咁我哋一齐谈情说爱啦，好唔好？ 好嘢，好嘢。 条片啊，尽量 upload 上去俾大家过目噶啦。三个傻仔点样搣自己块面啊？但都即管试下，放松下心情都好啊！ 啱啱啱，威哥。 但愿从没有文字，便未用到出爱真意。但愿从没有情，就让你我做平淡女子。若是从没有男士。自问仍没法独处，相恋是极容易，相处是极难事，但女人心软便会输，到底真心相恋仍愿意仍愿思，不理会这个世界话你疯话我痴，不要去问爱会是怎样开始，终止。 再像梦，但有时梦变就迟，然而别制止。容易，但愿能和谐共处。一起若为名义，不应极力缠住。做女人总要学作主。 到底真心话呢首真系经典啊！但呢一个嘅特别交通消息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吓，接驳港铁嘅最新消息啊，宝林站现已重开，宝林站现已重开啊！不过其余个十二个嘅车站咧系依然关闭嘅，关闭嘅车站咧包括有观塘线嘅观塘站、旺角站、黄埔站，荃湾线咧亦都有旺角站噶吓，将军澳线咧就有将军澳站同埋坑口站啦。马鞍山线方面，车公庙站、沙田围站、第一城站、石门站、马鞍山站咧都系关闭嘅。东铁线方面，大埔墟站同埋西铁线嘅兆康站咧都系关闭，不过宝林站咧现已重开啊。 日本咧，即系成日都俾人哋一种虽然好多姿多彩、好多嘢玩嘅嗰种感觉啦、 嗯， 但系无奈咧，佢又好极端嘅，即系有一啲好孤清啊、凄冷啊嗰啲都市病咧，都系日本，嗯、即系你唔好话佢独有啦，但系佢都几发扬光大嘅啫。譬如嗰啲孤独死啦， 系我记得有一个咧，就系话试过，因为屋企咧太多杂物啦，自己一个人住咧，即系俾个书架砸住咗，跟住就过咗身咁样啊。 有好多呢啲嘅。咁今日見到咧嗰個新聞咧，就係即係佢又係有人即係孤獨死啦，走咗啦。咁但係咧，佢今次嗰個對象咧，即係或者叫受害人咧，佢係一個即係香港男士嚟嘅。 咩事咧？佢係搬咗去嗰邊度居住嘅。 係啦，但係佢就話咧，有一個即係港男咧，哎，網絡咧突然間撈唔翻出嚟。 係， 佢就話咧，即係佢係陰公，就呢個叫做即係要由禮儀師咧，即係去幫佢即係清理。 係， 咁因為點解咧？都係話佢即係喺嗰個倒閉完之後咧，就喺個家庭裏邊就倒閉咗。咁跟住咧就話咧就 即係暈低咗嘅意思， 即係啦。咁然後咧就搞到咧要即係好多日都即係揾唔翻佢出嚟。你俾我攞翻个网先，真系点解要咁做？即系可能我挂住咧 upload 我哋两条片上去，佢 jam 住咗咁样啦。 明白，明白，明白。 系啊，咁咧嗱，我头先睇到佢个讲法咧，就系、是、又系孤独啦。咁然后咧，之前咧有几单嗰啲新闻咧，都系话入到去嘅时候咧，就即系垃圾缸已经堆住咗啦。 系， 但系头先我见到嗰、那个即系、就是、孤独嗰个老人嗰、那个港男咧，佢唔系好大年纪嘅啫。我头先立过个，我记得佢个资讯咧就话佢系四十几岁嘅。 系 啊，咁但系咧。就咁即系相对都几后生啦。 有冇话佢系点解同埋过咗佢咧？日本嗰度生活咗几耐咧？即系呢个都会想知嘅。即系有阵时咧， 而家啲后生咧，即系比较咧，可能辛苦啲，可能有啲打两份工啊咁样。因为而家有个病咧比较慢，然之后出嚟咧系比较多噶，就 系 猝死， 即系猝死，猝死，猝死， 辛苦个头唔知啊。 系啊系啊，其实耐唔 時咧都聽到咧日本咧係幾多咁樣嘅新聞。其中一樣嘢咧就好似阿兆尊咁樣講啦，佢哋嘅工作時間好長啊， 冇錯。 有啲你都會話睇過，一啲就話要喺個火車站度瞓覺啊，即係瞓喺街嗰度啊，即係有時佢哋放咗工又要必須要應酬噶嘛，即係老闆話你要去飲一杯，你冇得唔去咁樣噶嘛，所以咧令到佢哋個工時好長啦。但係呢個就死咗屋企嘅，會唔會係因為咧佢即係同佢自己平時嘅生活習慣有關啊？比較獨立嘅個體嚟嘅，即係揀講得衰啲，即係。一个人多 一个人住 孤独啲嘅， 其实 系 啊，主要都系即系同系一个人即系住有关咧。咁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是、因为日本人咧又好唔中意咧，大家即系麻烦到人噶嘛。 好多人都唔中，其实中国人都几怕嘅呢一啲。 唔系我中国人 都会有啲， 反而你会觉得咧，我哋即系 唔系啊，但我哋都会几难。有阵时，譬如我要开口人哋需要帮助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啊，要开口问人哋借盐啊，即系都会觉得。点都系个借字啊，都系丑噶，有阵时中国人都会咁谂噶。 唔系嗱，如果你相对计算咧，譬如咧嗱，即系用嗰个比喻咧，佢就香港咧，而家唔系成日有阵时有嗰啲叫做要求让座事件嘅，咁你可以话咧，即系即係極端的一種諗法咧，就係嗰啲人覺得，喂，你幫我係應該嘅，係啦。咁咧，原來喺日本咧，佢哋唔夠膽開口噶，即係佢哋有好多老人家 咧。但係因為佢哋唔需要特別開口嘛，佢哋 唔 係 嘅，有好多人冇 讓座咗。 係啊，佢哋就係驚麻煩到人哋啊。所以其中一個話佢哋點解會容易有呢啲孤獨嗰啲病咧？就係佢覺得咧，要人哋照顧自己咧，係一種麻煩嚟嘅，係唔應該即係會騷擾到人哋嘅咁樣。 我覺得呢一個嘅諗法咧，可以嘗試改變下。 係啊，因為極端一陣就會咁咯。 但我因为我觉得永远都系噶，凡事有利有回嘅啫。今次咧，你叫咗人哋帮你，下次你可以帮翻人噶嘛，系咪？即 系 咁样先至叫做一个邻里关系又好啦，屋企人嘅关系又好啦，朋友嘅关系都系咁。因为有阵时会容易有情绪病啊。我自己咧，即系最近遇到一个朋友咧，佢就啱啱开始有啲嘅情绪病嘅症状出现咗。其中一样嘢咧，佢就系同人哋讲，我觉得我系你哋嘅负累啊，你哋。唔好幫我啦，我自己會搞掂噶啦。但係逢真去到呢啲位置咧，你更加需要去咧，就伸出你個温馨小手啊，話俾佢知就係話唔怕咩叫咩 小事 啫，互相幫助噶嘛，即係要用另一個角度去傾咯。 我睇到終於撈到出嚟啦，佢咧係香港發生嘅，咁咧仲要係真係45歲，咁然後咧就話佢係一個人住啦。嗰、那個禮儀師咧即係幫佢去處理嘅時候咧，有一個好唏嘘嘅位咧就係、 是、你話咩香港居住啊？ 佢原來喺香港。居住噶，系啦，喺香港嚟嘅。 点解出现咗嘅？ 都有人帮佢收拾呢啲遗物。佢话最唏嘘咧，就系佢话当佢办嗰啲宗教仪式嘅时候咧，身边啲街坊冇任何反应。即系话原来有人走咗佢都唔知道或者唔理都唔关心、 可能少见啊，真 系。系啊，所以佢话嗰种孤独咧，可能系由个环境开始造成嘅。 停。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美方邀请星期四和星期五率团访问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努钦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吹和缓东风，今晚部分时间多云，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2点，升181点，总成交金额46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6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8，升3蚊；美团点评88.05，升3.35；盈富基金26.95，升2.5。建设银行5.99升7仙，港交所231.8升5.8，友邦保险73.75升2毫，中国平安91.1升一系升1.05，招商银行37.15系跌2毫，汇丰控股58.8升5.5，百威亚太31.2升7毫。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4， 英镑 9.645， 瑞士法郎 7.88， 澳元 5.292， 加元 5.901， 新西兰元 4.954， 欧元 8.6092。 每百日元对港元 7.30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90.8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1,587 点，升212点。港金现价报13,95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46美元，卖出1,49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啊，而家咧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东铁线嘅大埔墟站咧都系重开啊！东铁线嘅大埔墟站都系重开，咁即系话而家将军澳线嘅宝林站啦，同埋东铁线嘅大埔墟站咧就重开。咁而家仍然有11个站咧需要关闭噶，咁包括系咧观塘线嘅观塘站啦、旺角站同埋黄埔站、荃湾线嘅旺角站、将军澳线将军澳啦同埋坑口站、马鞍山线咧就车公庙、沙田围第一城、石门啦，同埋马鞍山站、西铁线嘅兆康站噶，咁而家港铁公司咧都系有免费嘅接驳巴士啦，来往宝林站至到调景岭站噶，咁中途咧就会停坑口啦，同埋将军澳线嘅。咁另外啦，轻铁路线705、614、615同埋 751P 咧都系暂停服务，咁部分嘅路线咧都需要改道啦，同埋咧维持15至16分钟一班。轻铁嘅列车咧就不会停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乐湖、天水围轻铁车站啦，同埋大棠路站二号月台咧去屯门方向噶。咁而直通车来往上海嘅直通车班次啦，2Z99同埋2Z100咧都需要取消。咁讲返坏车先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大埔道呢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呢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嘅入口㗎，就係呈祥道啦去返荃湾方向近住大埔道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咁受爆水管影响啦，谢飞道喺湾仔㗎去铜锣湾方向介乎柯布连道同埋菲林明道嘅唯一行车线呢仍然封闭㗎，咁而家呢车辆不能够由柯布连道啦左转去谢飞道，车辆不能够由柯布连道左转去谢飞道，影响到而家洛克道去铜锣湾方向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洛克道游乐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仲是挤塞，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是亚街路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康宁道一段挤塞，排到去定富街。在港岛区啦，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嘅。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睡眠充足有助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健康嘅生活又点少得优质睡眠。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们好。 I'm Dim 朋友你们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 V 司机你们好。 我 V 行人你们好啊。 喂，私家车的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们都好啊。 好啦，而家12:10啊，咁啊29度，已经相对湿度咧62%啊。我哋今日咧司机大佬大家咧已经预告定噶啦，想了解下今日咧大家即系塞翻嚟嘅情况。嗱，虽然头先听到交通消息啊，就话咧即系譬如将军澳咧呢一个环闸咧就终于稍为疏通咗啦，系啦。咁但系相信今日大家就叫苦连天啦。同埋我哋都想了解下咧各区即系当你冇咗个交通灯之后咧，你记唔记得前日有条片咧，好似就系话喺沙田咧，好似喺河畔附近咧，佢就有个十字路口咧就冇咗交通灯嘅。 系， 咁咧系啊，你会见到个嗰个劲喎。咁咧佢开 沙燕桥嗰边咧，应该系 啊。咁 沙角村向呢个新城市广场方向中间嗰条楼 系啦。咁佢嗰张相咧就见到咧打晒蛇饼咧，即系四面八方啲车咧逼埋晒一齐嘅。咁但系咧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发呢张图嗰阵时，啲网友咧就话。其实咧，原本咧呢几日咧，大家系可以相安无事嘅。即系佢虽然都坏咗交通灯，但佢话咧啲人咧原来自己循规蹈矩嘅。佢话啊，咁啱嗰张相点解 jam 咗咧？冇啊，因为出现咗有一架即系警车啫。佢又怀疑可能咧，大家要让路俾警车咧，可能就失去咗之前嘅节奏。 哦，咁但系呢个都合理嘅。如果有警车啊、救护车啊、消防车啊，理应都真系呢个喺。道路上面你要让俾佢噶嘛？ 唔知佢点样发生咩事啦，但系咧 咩事都要去边步边步就要 系 啦， 有 交通规例 啊嘛。我意思系唔知佢点解最后咁样都 jam 咗啊？但系啲人就话明明之前咧自己就好地地嘅，咁啊就说明咗件事咧就系我哋嗰个自救能力都几强噶，因为原来好多区咧，我嗰日我都唔知道我喺荃湾出嚟嘅时候咧，我就一路净系向住嗰、那个愉景新城嗰个方向，咁我见到啲车咧停下开下停下开下，好正常噶。咁到我架车去到灯口嘅时候，我先望一望，原来冇灯噶。 系需要停下开下啦。 但系点解啲人可以停下开下咧？停到咁嗰、那个节奏咧，同之前一模一样嘅咧？大家真系规矩到咧，即系好似预咗就嗱，平时大概到呢盏灯咧，就自己停一阵，跟住过一阵咧，就开始有啲车咧，蒲头咧就开始摄少少啦。 系 咁样嚟，即系安然度过咗嗰个交通灯嘅障碍咁样真系。系啊，所以都想咧，即系除咗你话。今朝早嘅交通嘅阻塞之外咧，咁究竟呢一排即系大家，譬如话如果面对嗰啲冇交通灯号嘅嗰啲十字路口咧，啲司机大佬你嘅所见所闻系点嘅咧？即系大家系点样自由发挥去帮助嘅咧？真系啊！ 另外一点咧，都想即系请教一下大家嘅，因为我睇咗咧网上面咧有一个嘅报道啊，佢个报道咧就系话有冇一啲嘅地方其实冇港铁。依然是非常之方便的地区呢，因为大家呢几日呢，即呢几个礼拜啦，好多时候呢都真係要花多少少脑筋就去諗啦。如果有阵时路面有状况，又或者地底都有状况啦，其实你去边度都真係唔方便㗎，你真係拗头㗎喎。但有冇啲嘅地区其实本应已经系几自给自足嘅，你喺你自己嗰个区域里面唔需要任何嘅交通工具呀，又或者冇咗港铁呢个交通工具，佢依然系可以自己个区有嘢食有嘢玩啊，又或者你可以去到其他嘅地方，因为路面上面咧仲会有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巴士啊、小巴啊呢啲帮到你啊嘛。所以我见到咧，我自己睇完我都觉得又系，因为有啲嘅地方咧系本身直情系从来冇港铁嘅，但如果你谂翻起嘅话咧，嗰啲地区又真系几方便嘅，譬 如咧 土瓜湾。土瓜湾佢而家个土瓜湾个站而家系仲未开噶嘛，系咪先？咁所以都唔知几时开啦，系咪？咁所以咧，佢就话咧，土瓜湾嗰个优势喺边度咧？交通方便，你入去将军澳有巴士啦，去旺角、去沙田或者如果你要行呢个洪隧过海，全部都系唔系好远噶啫，佢都几喺呢个中心嘅地方噶。另外一个咧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乜嘢都有得食啊， 系， 即系所以佢就话咧冇港铁又好，任何嘅交通有咩状况都好咧，土瓜湾理应都系一个福地嚟嘅，咁咪可以俾得到嘅咁样 咯。土瓜湾就福唔晒嘅，因为之前咪好多嗰啲内地团咧， 咁而家冇咗。 系啊，所以都系啦。 老鼠嘛，米奇多嘛，佢。 哦，咁啊系啊，即系证明嗰度多嘢食咯。系啊，咁头先阿祖讲嗰样嘢咧，其实都好考验大家咧，就系、是、有冇机会系可以即系过冇港铁嘅日子咧。 系， 即系嗱，被逼噶嘛，因为而家你有啲冇啊嘛，嗰啲站唔开咧，咁你冇计噶。同埋咧，嗱，有啲朋友咧，佢都系都主动讲咧，就系、是。惊啊嘛，搭下，突然间又话停，又唔知几时封，真系好危嘅。所以有啲人咧就宁愿，哎免得过咧就唔搭啦。但系个问题系，可唔可以避得开唔搭嘅咧？即系如果少尊以你嗱， 我今日会要会试呢个问题。 点解啊？ 因为我翻咗香港之后咧，我就要过翻嚟九龙， 系 咁样冇再揸车。 啊哈！ 咁啊，头先就谂咗好耐。 系 你个路线同喺边度啊？我哋可以叫啲听众帮手俾啲意见啊嘛。 喺嗰度应该属于系即系庙街出边嗰度， 即系佐敦嗰边。 佐敦啊，佐敦冇山啊嘛，好似系嘛。 佐敦站啊，即刻 帮你开。头先你冇讲，应该冇删。 冇 啊，真系系咯。 我即系出去揾噶啦，系咪都？ 系啊，嗱，我有啲 friend 咧，真系佢话佢试过想唔搭港铁咧，系难咗好多嘅。譬如佢喺愉景湾，想出嚟 市区 嘅，譬如佢就佢 搭船去到中环咯， 船都得。 系啦，譬如佢本来咧，如果佢去中环咧。佢一系就可以转一程去巴士，佢又出翻去譬如欣澳嗰度，咁由欣澳咧就再搭地铁嘅。咁咧嗱，你可以话咧，其实相对易掌握啲嘅，因为嗰啲班次咧定规定咗噶嘛。咁如果佢唔要嘅话咧，佢就净系搭船咯。咁佢搭船咧，如果 miss 咗班嘅话咧，佢又要等得都一段， 可能半个钟啊。 系啊，咁佢就试过就约佢出嚟，喂，中环食嘢啦，咁样咧，佢就话嗱，咁我搭唔到港铁噶啦，咁我而家咧就会等船。哦，我啱啱 miss 咗班船。佢话你等定多起码15分钟啦，咁样 系 复杂咗嘅，即系但系大家咧开始就要揾好多路咯，就搏嚟搏去咧，即系可能时间长咗，转嘅途程又多咗，咁但系唔知道会唔会都系叫做大家一种另类嘅生活方式啦，而家变咗。 所以咧今日咧就想问下大家，究竟呢几日啊，你哋翻工翻学嘅时候咧，兜咗几多路？ 系， 而且咧有啲地方可能你会话。唔係，原來咁樣兜一兜嘅話咧，我揾到個好嘅路數，可以推介下。其實有唔同嘅方法咧，都可以點到點去到唔同嘅目的地咁樣嘅。 係啊，時間長就我諗都走唔甩嘅啦。 係一定 係長咗好多。我有啲 friend 佢都係話由一個鐘咧，可能咧最少啊就變個半鐘咯。即係如果你想話即係唔搭地鐵嘅話咧，係真係難嘅。即係甚至乎咧，究竟你有冇可能係完全避開到佢嘅線路？可以直通咧，譬如我琴日都话咧，我姐姐话想去将军澳，咁由我哋嗰度咁样嘅即系地方出去咧，冇办法噶。如果你冇地铁嘅话咧，你真系唔知嗰啲巴士咧容唔容易系转到出去。 嗱，咁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觉得有啲嘅地方系一定可以嘅。我用黄埔嚟做例子， 黄埔 以前系冇站噶嘛，但系冇站嘅话，点解佢啲楼价都可以企到咁稳咧？就因为佢嗰个地方本身咧，即系都属于喺九龙嘅市中心啦，行少少有船搭过到北角，过到海啦， 冇错。 另外佢要用唔同嘅，譬如巴士嘅路线啊，佢都有好多条线可以过。洪水啊，话晒嗰个系一个中转站，系咪？另外小巴佢哋嘅路线系多嘅，你要再讲要买嘢、要食嘢、要饮嘢，咩都有。其实呢个地方咧，即系我都系一个几好嘅例子嚟嘅。以前系冇呢个港铁，佢哋一样觉得好方便啦。咁当然有咗之后咧。其实一定系多咗个选择，更好嘅，一定系会更加好嘅。 系啊，嗱咁1873188啦，你可以讲下咧今朝早翻工嘅情况啦，亦都可以咧即系拉阔啲嚟讲啦。最近呢个零两个月咧，可能有啲人被逼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咧，就即系唔选择咧搭呢个港铁嘅，究竟即系嗰个生活上嘅影响大唔大嘅咧？ 系好咗定系论尽咗？我哋真系想知道。 系啊，即系如果论尽咗嘅话咧，究竟有几咁严重咧？而家真系吓1873188啦，欢迎你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印尼由10000多个岛聚组成，文化嘅多元化会令每座城市都呈现出不同嘅面貌，其中最璀璨嘅一颗星就非日野莫属。 日野呢座位于爪哇岛历史悠久嘅古城，拥有两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世界文化遗产婆罗浮屠以及普兰巴兰。 婆罗浮屠大约建于9世纪，是现今世界最大的佛教寺庙。塔庙建筑共分9层，层层堆高，直到顶层高35公尺的中央塔庙，被视为古代东方四大奇迹之一。 而普兰巴兰是爪哇现存最大型的印度教庙宇群，内院由8座主庙和其他小庙组成，其中坐落西侧的3座主神庙供奉印度教3大主神。 除了婆罗浮屠、普兰巴兰，日野的麦拉皮火山亦都为人熟悉，它是地球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试分 二台通识60秒。 碎花，耳际又有笑话，有如炎夏密码，两个在扫吉他，扫个互相笑骂，快慰谈何代价，冰块做皮泡，添一口醉掉更好，以青春作细致，悠然共舞，不看地图，天气极美好，中从来未老，这里常有我，你我又似最初，肯骗时间的河，施法术更多，够我们任性过，只快乐的过，吃着喝着怕着叫着唱着抱着更多，中着养着醉着染着试着醉着更多，你在爱着每日每夜哪怕蹉跎，我们掷地有声，我们迈步有风，我们额上有花，我们同途做证，我们脸上有光，我们路上有火，我们就是有种，我们同途做证。雪山跳进神秘海滩如何？到马路去野餐，头又热很灿烂如何？这欢乐也用完，总会有跌倒，当欣赏宇宙对倒，以青春作细致，悠然共舞，时速都给退路，天气未算好，谁又一生给我到？从来未老，这里常有歌，你我又是最初，肯骗时间的寒，施法术更多，够我们任性过，只快乐的过，吃着喝着喝着叫着醉着抱着更多，纵着忍着醉着点着试着说着更多，你在爱着每日每夜哪怕蹉跎。 陈建安啊，安仔啊，以青春之名啊吓，电话号码18723881，18723881，有啲听众都打咗上嚟啦，睇下佢想讲下今日嘅交通情况，定系想提供下如果搭唔到港铁嘅日子，究竟系点样过嘅咧 ？Hello， 你系边位？张小姐， 喂喂喂， 系你啦，张小姐， 你好，我系由太子要翻去小榄嘅， 太子翻去小榄，即系屯门入去嗰边啦。 平时系用咩方法噶咁？ 平时有时就巴士嘅，但有时就会搭到去荃湾，再转小巴或者巴士上去嘅。因为小榄嗰度就唔系市中心，即系唔系屯门市中心嗰边咧，咁基本上都一定要再转一程车噶啦。 系系系。 咁啊，不过喺呢个地铁，即系基本上太子呢几个月都必封咁滞噶啦，太子咁变咗都直接系转搭红 van 咯。 直接搭绿 van， 咁可以去到边啊？ 红 van， 直接去到边？ 但因为本身咧红 van 其实系好有转车站之后咧，有屯门转车站之后，其实嗰架红 van 系少咗客，同埋系要等好耐嘅。咁但系而家就大家都转型，就嗱一声就去搭红 van， 就反而多咗客上咧，就快咗啦。 哦，即系佢班次又再问翻，咁佢可以就去到。边 去到小榄添嘅，但系因为佢之前咧由太子入去元朗咧，佢嗰架车少人，唔上唔齐人咧，佢可能等好耐先开嘅。 明 咁而家就大家都转晒陆路仲稳阵，因为即系调翻转翻嚟嘅时候，就算你搭地铁翻嚟，去到太子其实可能又系已经封咗噶啦。 哦，咁啊系， 你唔知要搭咗去边度？ 你有冇计过咧？如果平时咧，即系你唔好当太子封咗啦，你当正常嘅，你咁样地铁啊，再转小巴入小榄啊，同而家你有架 van 仔入去咧，系咪 van 仔快好多啊？ 其实而家系咯，之前就因为好难预计到嗰个开车嗰个时间啦， 系 咁因为红 van 佢一定系上满先至开噶嘛，咁你之前就少人，咁而家反而大家一齐搭之后咧。就仲穩陣。 咁你而家去其他地方咧，即系你會唔會都迎住就話死得個站又唔知封唔封咧？即系唔好淨系話小欖同太子啦，其他地方你會唔會都開始穩定啲陸路咧，作為後備方案啊？真係係喎。 基本上咧，好彩就呢度，即係雖然太子個地鐵就幾乎係必死㗎啦，不過我哋就叫做行到出去旺角，行到出去旺角呢就邊度都去到嘅。 啊，咁係即係都仲好啲 係。紅 van 係真係好好，紅 van 係任何時候，即係就算佢貴啲，但係佢係一定有車。 都係 啦。佢呢個都幾穩陣嘅，但係基本上我哋而家都唔會過，即係一定唔會過海㗎啦，假日，因為你過到去又驚翻唔到嚟。 所以而家好似咧，每逢禮拜六日咧，你要出門口咧，你會唔會咧，即係無端端習慣性啊，上下佢哋啲交通工具個官網啊，或者聽下啲交通消息咧，即係留意一下個站先真係。 應該話而家禮拜六日基本上就起翻太子啊、深水埗啊、旺角可以。人行到過去的地方就算了，因為你去到搭車的地方基本上它可能今天封這邊，明天又封了那邊，你就算是陸路都其實高風險的，最多是去到旺角跟住都係行翻嚟咯。 我認同啊，因為呢一排咧，譬如如果我即係有陣時你未必可以搭到港鐵啦，跟住咧就會搭咗巴士啦，係咪？跟住我通常咧都會用嗰啲手機嘅應用程式咧，可以 check 到咧你嗰班巴士咧係幾耐之後會到站啊嘛。其實真係幾準噶。不過呢一排咧係顯示唔到噶， 有公眾活動佢就冇。係 啊，佢真係顯示唔到啊。 佢有個特別信息咯。即係佢有個特別交通安排，我上次上過嗰個 app 度咧，佢即刻彈咗個三角形嗰個符號出嚟啦。 我又冇，可能我哋佢話俾你聽，究竟嘅巴士公司噶嘛？可能我哋唔係同一個巴士公司，我通常過海嗰啲巴士係另一架。佢冇打出嚟， 得個時間嘅啫嘛。 佢連個時間都打唔到出嚟， 即 係唔知幾耐。 禮拜六日去出去食嘢或者想行下，基本上我哋都係一定係揀係人行到去嘅地方就算數噶啦。即係我哋去食嘢啲餐廳，其實真係其實附近啲餐廳真係少咗好多客嘅， 真 係慘嘅。因為人哋都嚟唔到我哋個區，我哋又去唔到人哋個區。基本上我哋都同佢講話，如果唔係我哋行到過嚟，我哋都未必會嚟呢度啦。 你有冇發覺咧？好似無端端咧變咗大家都喺自己嘅社區度活動啊！即系你平时冇咁团结嘅，即系点会咁中意匿喺自己社区啊？全部都走去出面，走去出面，大家开始惊嘅。即系 搭少咗的士啊！你知唔知啊？ 系咩？ 我搭到屋企嗰头附近嘅话，跟住我就搭转的士翻去噶啦嘛。 做咩而家你 唔上去啊？ 哦，系啊，你都惊咗啦，所以 今日啊， 佢嗰度好高下嘅， 的士都难截啊嘛，而家 系啊。 但你今日翻工有冇咩特别影响啊？ 今日又 OK 喎，其實又唔係太大影響啫喎。就算有時候我都會揸車嘅，就算冇交通燈咧，即係其實呢兩個禮拜就算冇交通燈咧，我發現啲車係仲安全嘅。 點解咧？真係大家會自動 因為大家 alert 咗啊嘛，大家會更加覺得冇燈喎，大家一路慢流咧，反而我覺得好似仲好。平時咧有時。即係香港人揸車係咁噶嘛，一見到差唔多轉黃燈，哇嗱一聲俾油衝埋先咁樣。 哦，係，而家反而驚咗啊！即係因為冇盞燈俾你做個，即係因住個位啦，真係。 因為我有時如果我自己揸車嘅話，我就會行亞皆老街向澳海城嗰個大十字路口嘅。 哦。 而家今時嗰日都未有燈嘅，佢因為其實已經幾日㗎啦。 係。 咁但 係 大家反而就。慢慢留又 OK 嘅 喎， 系啊 ，OK， 多谢晒你啊，电话 系啊，有好多留言啊，我都知道仲有啲电话嘅，咁我哋尽量12:30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分享电话号码几多号咧？ 18723881872388啦，有冇啲全港交通路况仲想一齐分享一下嘅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东铁线大埔墟站中午之后重开，将军澳线宝林站就在中午前重开，港铁服务会提早在今晚8:00结束。现时仍然有11个车站要关闭，包括观塘线观塘站、旺角站和黄埔站，将军澳线的将军澳站和坑口站，马鞍山线的车公庙、沙田围、第一城、石门和马鞍山站，以及是西铁线的兆康站。 另外四条轻铁线暂停服务，包括705、614、615和 751P。至于706、751线在天水围区要改道，751线在屯门区就不停有外站。至于直通车方面，两班来往上海的直通车班次取消。立法会下星期三复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在当日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今年每年一度的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的做法已经到了最后的筹备阶段，希望立法会可以顺利复会。如果一切顺利，他亦都希望到立法会议事厅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至于会不会亲身到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的时候，他就说不是由他个人可以决定，要考虑立法会安排和当时立法会外围情况，需要检视情况和制定其他方案，令施政报告可以向公众发布。柴湾天主教喇沙会张振兴伉俪书院确认，上星期在元朗受枪伤的14岁少年是该校的学生。副校长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不会开除该名同学的学籍，因为学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他表示一直有和学生的家长联络，得知有社工和律师跟进事件，有需要的时候校方会提供协助。他又说家长希望低调处理，因此之前未有向同学透露相关消息，但由于有传媒报道，校长透过广播向全校交代事件，校方会向有需要的学生提供情绪支援或者辅导。美国公布和日本达成的贸易协议，包括将进口日本的美国牛肉、猪肉分阶段降低总值超过20亿美元关税，又即时取消进口日本的美国果仁、粟米等的食品和农产品每年13亿美元的关税。日本共同社报道，预计协议最快将会在出年1月1号生效。有关的贸易协议是为了补贴美国农民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是 TPP 之后失去的日本市场份额。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协议将会为美国的农民带来好转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吹和缓东风，今晚部分时间多云，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92点，升171点，总成交金额47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6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5.6，升2.8；美团点评88.25，升3.55；盈富基金26.9，升2毫；建设银行5.98，升6仙；友邦保险73.85，系升3毫；港交所231.8，升5.8；中国平安91.25，升1.2；招商银行37.2，跌1.5。汇丰控股58.8，升5.5；百威亚太31.35，系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07.39，瑞士法郎0.996，澳元0.675，加元1.33，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27，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1,599点，升224点。港金现价报13,95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12美元，卖出1,491.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住在这里，人人都心系社区，想为这个家出一分力，可以参选区议员。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如果你有意参选或提名理想的人士参选，就要在10月4号至10月17号递交提名表格。详情请浏览网页 www.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 风 show 快活人今日有因间都冇车揸，我要走去搭地铁嘅曾志豪， 仲有从来都冇车揸，因为佢唔会考到车牌嘅黄耀祖， 仲有可能会做到你两个司机嘅邓兆 超。好嘅， 多谢你啊！嗱，头先我哋司机大佬咧，其实就收到好多电话啦，仲有好多信息咧，慢慢会读嘅。 冇错，继续咧可以打电话俾我哋1872388，1872388，网上留言亦都无人欢迎。 系啦，咁但系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有一啲嘅广播信息咧，就系俾一啲即系喺香港系好有社会地位嘅人听嘅、 嗯。绝对认同啊！ 冇错， 话晒我喺嗰度长大噶嘛，系咪？上个星期咧，我哋都听咗啦，我哋之前有一个咧，就系我哋珍惜公屋开展礼嘅一个起步仪式啦，咁样啦。之后咧，其实咧，你留意住我哋风骚快活人啦，都会有我哋同埋其他节目嘅同事，有啲 crossover， 有啲个广播剧咧，就同大家咧讲翻啊，点样要珍惜公屋啊，点样唔好啊滥用公屋啊，咁样嘅资讯嘅。 系啊，未试过咁想做一个推广公屋嘅活动。 系啊， 地位真系好紧要嘅，真 系。Yes, UA， 我见到刘德华 咁厉害， 容祖儿佢哋都系公屋出身噶，系咪、 啊？ 所以又几重要啊，系咪、 啊？好啦，咁我哋而家咧真系又用司仪成日讲嗰句，好啦，而家事不宜迟啦，我哋马上就听下我哋呢个公屋快活人嘅广播剧先。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公屋快活人》广播剧，现在开始。 大哥，你又会咁好彩申请到呢度嘅公屋嘅？ 正啊，呢度风凉水冷，交通、购物都方便，几好啊！ 使乜讲啊？嗱，我天生咧就好命啊，连睇相佬都话我好命水啦，问你怕咩？ 最劲系你啦，大哥！你睇下屋村入边啲公园，唔单止多花草树木，仲有好多啱小朋友玩嘅设施。你睇下啲小朋友几细几可爱，又有好多嘅老人家喺度休息。一睇就知呢度好风水啦！ 唉，唔好讲咁多啦，几时入伙先紧要？ 嗱，其实今日咧叫得你两个嚟就梗系有个发财大计要你两位帮帮手至得啦。 真系噶，我呢排好等钱使啊！ 真系噶，我排排都好等钱使噶，咁究竟点样先可以搵真银啊？ 嗱，你听我讲先，嗱，好简单嘅啫。嗱，而家市面嘅租金咁贵，如果我将我呢间公屋放租出去，跟住我礼手就翻返阿爸阿妈屋企住，一个月随时执到万几两万蚊嘅。 啊，大哥，我有招再劲啲嘅，直情就将嗰间房咧劏开几间咁放租出去。加加埋埋，随时搵钱多过你，就咁一间屋租出去啊！ 哇，你哋呢个发财大计听落好似好可行咁喎！嗱，劏三间房，我哋三兄弟一人搵一个租客，嗱，唔好搵女朋友啊吓，跟住互惠互利，到时将租金三份啊上缴，仲唔大家都赚到盆满钵满？ 嗱，所以先至嗌你哋嚟，你话呢条系咪发财大计咧？喂！ 大哥好嘢 啊！三位仁兄，啱啱听到你哋想将间公屋放租出去、啊。 爷爷呢位师兄好似好有兴趣咁、啊，系咪想租先？ 梗系唔系啦，我嚟阻止你嘅分租又或者转租单位咧，系属于严重违反公屋租约嘅行为嚟嘅。嗱，如果俾房屋署查到啊，系可以唔俾警告你就终止你嘅租约啊，收翻你间屋嘅。 阿姐，咁好简单啫，我唔租出去，我借俾人住咪得咯。我用我自己嘅方法，我冇收嗰啲所谓嘅租金，咪唔算分租咯。 嗱，呢位弟弟，你谂都唔好咁谂啊！就算你冇收到租金，将间公屋借俾人住咧，已经系属于严重违反租约嘅行为嚟噶啦。 公共房屋咧系社会宝贵资源，必须善用同埋合理编配俾真正有需要嘅人士噶。 房屋署一直致力打击滥用公屋的行为，严正处理每一个滥用公屋个案的。 所以你们三个记住啦，守护公屋资源人人有责，大家千祈不要滥用公屋啊。 公屋快活人是由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黄冠斌、凌子维、阿一联合演出。公屋资源切勿滥用，举报滥用公屋行为可以致电27122712，或者去到房委会网页 www.housingauthority.gov.hk， 一切资料绝对保密。 秋深过也只可撑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和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兰。常听从攀抵挡伤害，重复这诗意再远征不得装载，如我学会像铁衣般坚固，也许不爱努力过流泪过，旧事怎可放开，仍然每晚静候抽身也只可撑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和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兰。 特别嘅交通消息啦， 系啊，呢、這、一个咧就系啱啱喺呢个12:41宣布嘅运输署啊，因为交通意外嘅关系，加士居道天桥往油麻地方向近住呢个香港女童军总会嘅位置咧，全线系依然封闭嘅。现时咧喺加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嘅车龙嘅龙尾咧，去到浙江街嘅。现时上址交通非常之挤塞啊，吓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 Judas 罗海玲木兰啊， 最后我还渴望攀得到枯枝，谁知那一天受重伤先敢开窍，除非在意任这花中枯竭更加可笑，退役过重犯过情愿我路过。 好啦，读几个留言先咯。我头先见到有几个留言咧，即系除咗继续教小猪点行之外咧，有啲就话啦，我而家咧学识咗咧系踩单车咯。 即係佢話咧，Terry 咧就話啦，自從咧港鐵五線大死車之後咧，佢已經學識咧踩單車去北角碼頭度搭船啦。 係 係啦，即係唔知佢由邊度開始踩起咧，但係總之佢話，踩到嗰度咧就搞掂啦。阿 Tammy 都係咁講， 同單車有關啊，都 係。係啊，佢話啦，喂，共享單車可以回歸啦，每區都可以點到點，出埋越野單車，加埋三個鐵人，去邊都得啦，應該三項鐵人啦，全民運動真係健康曬㗎。係 啊 ，Ellie 咧就話咧，今日咧就冇坐港鐵。就发觉原来旺角咧系有一啲隐世地方可以食早餐噶，仲俾咗张相我哋睇啊！佢话红磡啊，就好似你哋咁讲啦，就算冇地铁咧，一样可以正常生活嘅。嗱，不过我啱啱收到个消息咧，唔知坚定流啊吓。 点啊点啊！ 我哋今朝咧节目开嗰阵时咧，我同你两个未讲嘅嗰个咧咩停工两日嗰个咧，但我哋两个未揿咗嘅。有人话嗰个系 virus 嚟噶，所以大家如果收到嘅话，你要小心啲处理啊！ 我同你都揿咗啊！ 唔系，我同你揿咗系。你 send 咗俾我，叫我揿嚟睇下嘅。 咁我哋点算？阿小尊，你电话我哋 send 多次俾你先。 唔系，大家如果系嘅话，都可以留意住啦。都唔确定系唔系嘅，大家可以留意住先。 咁咪可以真系唔翻工咯？即系你仲有 virus 啊嘛？喺德国个案例嗰啲叫病。 你部电话中咗 virus 都唔翻工嘅话，你觉得你自己有道理可以同老细讲嘅话咧？你真系皇帝啊！ 系听听众电话87238 Hello， 你系边个？谭小姐，系 Sammy 啊？ 你好， 系 Sammy 系嘛？ 系听到， 听到啊，听到啊，系啊，你请讲啊。 我星期日开始翻工，咁咧，我星期日朝头早咧就搭的士翻太古城。 系由边度翻去太古城啊？ 宝林。 宝林， 因为冇车。 OK， 系。 咁咧星期日咧就 call 车啦 ，call 唔到噶，佢话冇车啊，冇人，即系将军澳冇车去。咁跟住好彩我落到街就有架的士。咁琴日咧又翻工，咁咧琴日咧就唔搭的士啦，咁搭巴士咯，咁都好畅快嘅，咁我翻到工，哇！今日我8点出门口，我到11:09先至翻到， 3个钟 啊，北角 3个钟咁滞咯，已经 哇， 系啊， 但系因为咩？ 边个位咧？ 系 啦， 喺宝林咯， 系啊，即系宝 林 啊，即系其实系入唔到闸啊嘛。 一落街咧，就全街都系人啦， 系 咁咧，去地铁嗰个等车嗰个咧，即系等接驳巴士咧，佢两个人就即系两个人咁排咧，系排到由宝林站兜咗个大圈去咗个巴士站入边。 哦，因为你搭佢有个免费接驳巴士俾你坐，系、 啊、你 系 搭唔到噶。咁跟住咧，我搭唔到啦。咁跟住再转车上去康城，再转巴士咧，谂住我净系喺宝林站塞到去蓝田隧道口， 系 塞咗个半钟。 哇！即基本上就每条路都系即系1个钟1个钟咁计噶咯。 系啊系啊。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咧即系你自己住喺呢个将军澳区啦。如果冇咗一啲大型嘅铁路系统，好似港铁咁样，其实将军澳系咪即系相对地 仲有咩仲有咩车走噶？ 系啊，真系会。 好似今日咁啦，个个都系谂住即系出咗九龙先啦。 系。 基本上咧，出边咧，即系好多车都可以出到九龙，但系咧又人太多啦，咁变咗咧，全部都塞死晒。 系。所以阿小朱翻嚟，你观塘嗰位未 到 手 咯， 系 咁平时咧，即系有冇一啲巴士系比较方便咁走到路噶？ 有嘅，平时有好多车出四围走嘅，可以去荃湾啊，可以去尖沙咀，但系今日系全部塞死晒咯。 同埋因为我头先都听到有啲人咧，佢话即系住将军路嗰度咧，佢因为靠嗰条隧道出入咧，佢话就算平时冇事冇干咧，其实都已经 系 好塞噶啦。 你朝头早7:30谂住即系用嗰条隧道咧，你谂住塞半个钟啦。 嗰条山路咧有冇帮助噶？系咪即系嗰条 山路今日都塞埋咯？ 如果平时都 平时 偷唔偷到鸡噶？ 平时都塞噶，但系冇咁塞咯。但系今日咧个山路又塞翻去宝林，隧道嗰度又塞翻去宝林。 喂，如果我绝啲咁问啊，即系我想问喺理论上咧，我系咪可以徒步可以沿住条山路行出去噶？ 行一世， 我谂你行好多个钟 啦， 要 唔系 多个钟咯，要 呢度成3.5个钟。 你如果你行嘅话，都要预翻咁长下时间啊！ 哇， 系啊，因为你行翻出去嘅话，你就算你去翻秀茂坪啊，跟住就系嗰边，你都仲要转车，你 都 要搵到车转。如果唔系你成个山咁样行落去嘅话咧，你真系喊噶行到你。 咁你以后会唔会有啲咩后备方案咧？即系如果咁嘅话， 后备方案啊，踩单车咯。 踏单车，好多人都咁讲。 共享单车嘅，但系我唔识用嗰啲 apps， 变咗冇踩。 哎呀，咁确定啦，呢个可能系你最好嘅 plan B 啊。 系啊，真系可能要即系咁样踩嚟踩去先掂啊，真系。咁你翻到公司唔使俾人闹噶系嘛？因为今日大家都好体谅噶。 唔使嘅，其实我就自由身嘅，咁阿啲学生唔好嚟咯。 哦，更加系啦，你十二点 你自由身嘅话，会唔会影响到你收入啊？咁样？ 会噶，其实今日系谂住唔翻工噶，嬲得滞。不过唔翻工又好似冇咗啲钱咁。 系， 咁啊嗌上昼嗰啲唔好嚟咯。 我 send 嗰个怀疑中毒嗰个文件俾你咯，你自己开心自己啊， 唔好理佢啊。 两日真系， 唔好啦，唔好啦。 系啊，多谢晒。 OK， 好啦，多谢你电话。 OK， 拜拜。 OK， 拜拜。哇，呢个三个几钟头。 系啊，其实你记唔记得上一次咧，又系 天竺天搞， 定系四线齐贵嗰一日咧？ 四啊， 我哋都系有一啲嘅听众咧，就住喺将军澳区，佢哋又要去唔同，定系住喺你个头，就要去将军澳区翻工，都系搭咗四个几钟头车噶。 系啊，我而家先发觉，邵珠原来将军澳区咧，虽然而家好多人都话会搬入去住咧，即系啲楼又越起越多嘛。我而家先发觉，原来佢都真系呢个交通系个死穴嚟嘅，真系。 佢一条路啫嘛， 系咯。 以前我哋翻工都系噶， 即系主要就系 你翻电视城又更加 嗰个隧道咧，永远预早一个钟头。 系咯。同埋話佢哋嗰個黃金時間咧，好快到，即係應該話繁忙時間好快出現噶嘛， 好早出現。其實你會話有少少似南區咯，嗱南區其實都係兩邊路走嘅，但你朝頭早你會知道住喺南區嘅朋友香港仔嗰邊咧，你過咗七點半咧，你想入呢個香港仔隧道嘅話，其實佢有陣時已經係間歇性啊，各樣嘢已經出現曬噶啦。咁所以佢話佢哋好多住南區嘅朋友都拗頭，咁啊多咗個鐵路之後咧，你應該可以疏導到啦。但有陣時鐵路嘅時候咧，本身就好可靠嘅。最近呢阵子就有啲估佢唔到咁样，又 都好多好多另外啲交通工具嘅， 系啊， 都 有 嘅，有啲城咁样，好似我 系啊， 宝林啊，系咪啊？嗰啲 系，不过最惨就系都系嗰条隧道出嚟咯。好，我哋再听第二个听众电话啦，8723888，你系边个 ？Suki， 系 你好啊 ，Suki， 好啊， 早晨啊， 喂， 系啊， 系啊，请讲， 点啊？你唔系仲塞紧啊嘛？冇吓我， 唔系， 翻到啦嘛？ 收咗工啦，收咗工， 我收咗工添， 收咗工添啊？ 你今日个位置系边度去边度啊？ 我唔系塞得好犀利咯，算系我喺沙田过去青龙头咯。 哦，沙田 去青龙头好近啫，系嘛？ 都唔近。 OK 嘅，只不过系你哋讲嗰个咩沙燕桥嗰度咧，就真系唉。 因为系咪 谂住会有个警察过嚟喺度指挥下交通？佢摆咗个嗰啲酒吧嘅职员喺度，不过争在喺度眼望下呢边，望下嗰边。 哦， 即系点啊？你讲啦，讲清楚啲先。佢摆咗个人系酒吧职员嚟嘅，但佢就 系 负责指挥交通定系做咩噶？ 斋望， 乜都冇啊！唔知佢喺度做咩。 咁佢喺度做乜？佢都危险噶。如果佢唔做咩，即系佢唔系有工作在身，佢企喺度做咩？ 我点知佢啊？喺度望下呢啲私家车，望下巴士。指咗一架 47X 行另外一边，跟住我哋喺水槽村嗰边落嚟嘅288、288B 嗰啲全部塞晒喺度，喐都冇得喐，喺度等啲车走过晒，咁啱啱有架垃圾车顶住嗰边，咁咪可以过到咯。如果唔系都唔使过，不过都走咗架直接入青龙头嘅巴士。 OK， 呢个亦都系今日我听到有啲人咧最唔明嘅地方，就系佢话点解冇交通警察叔叔嘅？平时见到有好多都有嘅，系啊。 你交通警出嚟应该唔会有事啊，我估。 但 系要有事先出嚟添， 落单就危险啊。 唔系落单可以叫外卖嘅。 喂，但系点解都唔会系一个酒吧嘅车长朋友？即系佢真系唔理应系唔识指挥交通嘅，摆咗棘住喺呢一个位，佢都好惨。 疏导下啲巴士点样行，即系 塞 住咁啊，叫架巴士兜第二边就。好乜都好，但系佢完全系喺度唔知做乜嘢咯。不过呢个都事少，我发觉而家情况，我个仔就影响大啲啦。 点解 咧？喺边度去边度啊？ 要由沙田翻香港仔翻学。 哇！ 咁远嘅， 咁啊真系惨啦。 咁远嘅咧？ 佢平时 好学校咯，因为系咯。 佢平时系唔系平时系点翻学啊？ 板山线再转东铁。 系。 转。 即系去到大围就 转 车， 荃湾线再转香港仔线。 哇！喂， 咁呢个好转接啊，平时都 咁我谂佢五点几出门口啦， 系喎，真系五点钟要出门口咁滞啊！ 平时一个钟乜都到啦， 一个钟咁快到 嘅，因为其实佢嗰个位置咧，如果佢由马铁线去，即系好似要转好多条线咁样，但其实咧每一次都唔系要停留好耐嘅，就可以 佢哋习惯咗，佢哋知道边班车可以搏到边班车啊嘛。 哦，咁好啦，而家咧，而家嘅状况系点样翻咧？ 今日咪凄凉咯，今日要落去搭巴士咯。 巴士 一个半钟头有多先至落到车咯，翻学迟到噶， 系 早咗出门口，但系都迟噶。 O、okay, K， 但系呢个个半钟， 但系未知学校追唔追教，因为我未收到电话，或者可能今晚有通有手册要签啊，有成啊，未知。 不过咧，嗱，教育局咧就已经有宣布噶啦，就即系话咧，如果今日呢啲同学仔啊，佢哋翻学嘅时候有啲嘅迟到， 但系学校有权追究噶嘛。 哦， 但我呢样嘢系个别噶嘛，佢系建议你学校咁做啫，你学校做唔做系另外一回事噶嘛。 你隔到咁远都揾呢间学校读，呢间学校应该系好同埋中噶啦，所以唔使担心啊，应该会对你好嘅仔。 系因为有寄宿，佢过去寄宿噶。 寄宿 哦，要寄宿嘅。 但系而家部寄宿好多年啊嘛，佢唔肯寄啊嘛，寄咗一年之后唔肯寄啊嘛。 哦， 日日搭车搭咯。 哇， 傻咗 啊！平时就一个钟，今日就个半钟。车钱贵好多啊！ 系、嗯、啊，之前港铁几单佢已经呢几个月里边，佢啲车钱已经搞到佢嘅零用钱唔够啦。 系， 因为港铁有学童优惠噶嘛。 系系系， 巴士都应该半价有噶嘛？ 冇啊冇啊， 巴士冇嘅咩？ 中学生冇啦。 系啊， 哦，嗰啲车船津贴冇咗啦，嗰啲 有车船津贴，但系另外嗰个半价嗰样嘢咧，系系啦，中学就冇嘅。 哦，系啊，所以佢重起咗好多，搞到佢好凄凉，佢饭钱都会剥削咗佢自己啊！ 你加翻佢零用钱得唔得啊？佢中几啊？而家 唔加啦，自己都经济唔好。 佢中几啊？ 我已经除中四咯，我已经搞到开少咗工噶咯，我啲雇主已经系佢未揾到嘢做，佢唔请我住 咯。哦，惨啦！ 佢都失业喎。 系咁啊，唔系因为 即 系系啊，市道真系好差咁样。咁你仲有冇问你仔仔咧？即系如果佢中四咧，今日第一日翻学咧，即系你知啦，有好多唔同嗰啲即系通告又要签嗰啲咧，你哋处理好晒未啊？ 未有通告翻嚟啊？ 未有通告翻嚟，咁佢 啱嗰日放学先至个门面化啫嘛。 系咯系咯，咁你个仔有冇同你谈论过任何关于呢啲嘢？即系除咗要早咗出门口之外，有冇谈论呢啲嘢？ 佢冇噶，佢乜事都唔系啊！你唔好烦到我得噶啦。 佢最紧要可以咧翻到学，但系你而家就搞到要个半钟头，辛苦噶啦。咁、 啊、 希望仔仔都生性啦，好冇？ 咁佢出去搞事，我已经心安理得啦。不过问题是我唔知望唔望佢读咗上大学啫。 望到嘅，点会望唔到先 啊？我唔想佢读我惊。 系啊。咪去外国读书咯， 唔一定嘅。我觉得咧，即系所有咧都系同家长点样教都有关系嘅。你将你想要灌输俾佢嘅观念，佢都应该一样可以吸收得到嘅。 冇错，系啦，好啦，多谢晒电话。睇嚟今日大家翻工都比较辛苦啊。無数の定めが引き寄せたカムレイクで行くぞ泥にまみれても Same way 何度も這い上がり One day 抱き続ける願い必ず Realize 大地踏みしめて雲間さえ切り裂くように叫ぶ One more 揺るぎない力网上面咧，佢见到我哋三个嗰条按摩片啊，最多人都系问一个问题，佢话你哋三个想点啊？ 哦， 系啊， 阿少尊你答咯， 系 咯， 想点啊？ 想点啊？咪想后生啲咯， 想后生啲咯，系咯，可能佢话我哋三个做咩啫？我哋都唔使做。 啲啲按摩 咁完美啦，系咪？讲完都想呕啊！ 唔系啊，我觉得都 OK 嘅，真系啊！ 系呢两日咧，即要多谢晒咧邵尊咧做我哋嘅嘉宾主持啊吓。 系啊，未做完噶，个司机都要等紧你做。 系啊，好快又见你啊，邵尊。 好啦，听日再见。 Thank you，拜拜。 Okay, thank you, bye bye